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4至5級，西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3級，能見度21公里，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東沙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0公里，西沙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23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和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587点，下跌6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063点，下跌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3，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06，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兑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44美元，卖出1,81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早晨啊，各位听众，6:08嘅时间啦吓，扭开心机听紧边度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啊，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9度，咁啊头先驾驶翻嚟嘅时间咧，咁啊除咗系觉得都系热噶啦，咁啊炎热之外啦，又有啲雨水，咁啊头先行经呢一个沙田附近嘅时候啊吓，咁啊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嘅，早上嘅时间。晨光第一线继续都有白娟喺朝头早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嚟到2021年嘅5月13日，今天系星期几啊？喂，星期四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啊，睇翻咧，我哋 DSE 嘅考生，啊，有啲嘅考生咧。 都原来考完试噶啦，哇！恭喜恭喜恭喜！不过有啲咧啊，仲可能要考、啊，例如今日考啲乜嘢啊？今日考中史，考中史啊，千祈咧就唔好成日俾嗰啲《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诶、哎，唔知咩啊？《寻秦记》都讲埋啦，唔紧要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喺嗰个历史上面咧，唉，有啲混淆。可以用嗰啲令到自己增加趣味性咧，系啱嘅。不过中史真系好鬼多嘢记噶，所以咧啲 DSE 考生，我觉得真系好叻仔啊，记到咁多嘅 point， 记到咁多唔同嘅以前啲人啊、事啊、古仔啊，咁系得意嘅。当古仔睇嘅话，历史其实真系唔错，又有好多场嘅战争咧，有记住边个打边个啊。咁其实入面咧都牵涉到咧，即系好多有历史啊，有讲到唔同嘅国家，即系以前嗰啲咧，又有梗系讲到咧就系好多唔同嘅政治方面又点样啦。所以咧历史真系越读咧系越难读噶，所以咧咁多位考生都要加油啊吓！朝早嘅时间咧，咁啊都要提一提你啦。如果咧我哋每一个人啊，个个都系好努力去到工作嘅时候咧，呢、這个世界当然系美好啦。不过总系有啲人咧就中意偷懒嘅，偷懒带俾我哋嘅祸害咧实在非常之大。除咗可以令到我哋自己住紧嘅地方嘅生产总值咧开始下降之外咧，懒惰咧仲可以慢慢形成咗一种咧就系、是、偏向咗贪婪。啊，点解咁讲咧？原来有人话到，当一个人太过懒惰嘅时候咧，佢就开始想越嚟越想咧就揾一啲捷径。只要稍一不慎想歪了的时候，这个希望得到捷径的方法呢就容易变成做错事了。所以呢，勤力的人呢原来都会慢慢步向一个正直的路的。 吹散困惑，无事践踏，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老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 身披一缕神魄被后浪面前， 明白卖出旧怨念，明白弄出旧人经验， 身归贪心老世做实践， 一点一字一字一字火， 成员未退却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 热点光灯在地球大作战。 闭谷风大预言一个十年， 每一天发一次癫， 越定然越要变，越激狂越要变， 超过心火星轨迹快过闪电， 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寂寞越寂寞难有惊喜， 我要练力凡人亦都可以飞， 下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 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 发飙不傲，不断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 信号收到，七百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 残旧配件很有事， 停顿再开始， 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 千转反侧，即将涌出 来歌曲啊 ，Warrior， 最中意就系边句咧 ？Never give up。喂，各位考生加油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的。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呢、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当香港人点餐嘅时候，法国人喺度睇紧餐牌嘅第一页。当香港人差唔多食完饭嘅时候，法国人就开始点餐了。当香港人买单的时候，法国人刚刚调整好心态，准备迎接他们的头盘。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菜闲闲地都可以吃上几个钟头，务求令到吃东西的人从环境、气氛、食物等等不同方面有多重的享受。与其说这种享受食物的方法是与法国人的基因有关，不如话，其实是跟他们的教育有关。法国人至少就培养生活品味。法国教育部认为，学校是学生学习良好品味、营养学和食物文化的重要地方。良好的礼仪和行为必须被教导和学习，并且需要长时期的培养。在法国传统文化之中，午餐被视为最丰盛的一餐。而法国教育部就会为学校的食堂提供了相关饮食教育的规矩。即使是日间托儿中心都好了，餐饮都会提供四道菜，头盘、主菜、乳酪、水果或者甜品，令到儿童由细开始就加强品味教育。听到这里，你可能很羡慕法国人，为什么我不是生于法国呢？不过调回头想下，如果法国人来到香港旅行，吃一个快餐 A， 短短十零分钟就搞定，可能他们又会觉得是另一种享受，那一日多了几个钟头洗。所以香港的速食文化是不是都应该列入另一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我轻轻地唱一个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唱一个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参，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水深，像一口，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却又担心降温了要求。我藏着你碗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玷污，你的眼中只有我。哦哦，我轻轻的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我微笑着 放下心平淡，中间有点多，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哦，我唱着你怀里面的那一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掉过，你的眼中只有我。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想弄你说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证你的爱完全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一分啦，出边二十八度嘅气温啦吓。早晨早晨，收听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有白全路喺度陪住你。嚟到星期四嘅时间，晨光心灵鸡汤。有一间医学院咧，有一日啦，有一个一年级生咧就翻学咯，哇！医学院咁啊，翻学嘅时候佢梗系好开心啦，谂住咧将来可以做一个出色嘅医生啊，救好多人。呢、这个亦都系呢一位年轻人嘅一个小小嘅心愿嚟嘅。好啦，当佢一上到上去课室嘅时候，佢就见到呢、这个黑板上边咧就挂住一幅人体嘅解剖图噃。上面清楚注明各种嘅骨骼啦、肌肉嘅名称啦。但系佢解剖学嘅教授上堂嘅时间咧，从来都冇提及过呢一幅图。由佢第一日上堂开始挂，见到呢一幅图，去到学期中嘅时候啦，呢一幅图一直都系挂咗喺度。有一日，教授一入嚟嘅时候，就将呢一幅嘅画收起咗。跟住教授就话啦，好啦，咁多位嘅同学仔，我哋而家要做一个嘅考试啦，因为半个学期都已经完结咗啦，我哋都要嚟一个小小嘅总结。今次呢，我哋呢一个嘅小小考试只係得一条嘅题目，希望大家可以列举人体主要骨骼同埋肌肉名称同埋部位。哇，一听到嘅时间，成班同学突然起哄，哇，咩事呢？他们就说到了，喂，教授，你从来都没讲过这个 talk、哦、你讲的很多 theory 里面，之前我们 mark 低晒啲 notes 了，从来都没讲过人体主要的骨骼和肌肉一些很精细的结构、哦、于是乎教授挥挥手就叫大家静一静，他就说到了，这个不是理由来的。教授更加就话到，其实呢啲嘅资料由大家开学第一日，我就已经挂咗喺黑板上边。你哋有冇留意到今日我收咗呢一块板呢？好多嘅同学听完之后，佢哋都静咗一静，佢哋心谂系，其实一直挂咗喺度，但系我睇都冇睇过。最后 教授其实是取消了这一场的小小考试，他很语重心长，他就告诉这么多位的学生，他就说到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学习不是只是学人家告诉你的东西，学习也要把握每一个的机会，好像这个的解剖图一样，由学期第一日开始，如果各位考生你们都是很好奇，或者对于自己想学的东西是很雀跃的，可能你一见到这一幅的解剖图的时候，你们也都已经会抄低它，甚至乎每一日半个学期了，你们会已经记得了它。很多的学生听完之后觉得非常非常之有道理。大家都知道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也都越来越注重生活当中自动自觉地去到学习。如果我们将学习的定位只是放在啊老师今天教了什么给我们呢，原来这样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生命所学习到的东西来讲实在太少，而且很可惜。所以在生活里面每一件的事情里面，在我们生活上面每每对着每一个人，我们也都可以学习到不一样的道理以及知识。每一件事都会有我们可以学得到的事情在里面，你又有没有好好地把握呢？所以不如由今日开始，我们都好好地努力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我们给一个的指令自己，我们每一日都要学到呢五样新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五样都太多的，试下由一样跟住变两样三四五，直至到你每一日每一刻都不断在学习的时候，你就发觉在你生命里面原来可以得到更加多，而不需要是人家刻意教育给你。所以一有机会大家就要好好学习。 脑海中演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投尽力气努力始终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心与性都一样在喘气，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对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讲起波尔多，除咗当地嘅靓酒之外，你仲会谂起啲乜嘢咧？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记者圆圆，同大家分享到底波尔多除咗靓红酒之外，仲有啲乜嘢同水系有关系嘅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嚟到朝早嘅6:37，咁啊29度嘅气温，咁啊唔知道芭比林慧醒咗未咧？你好啊！ 如果我唔醒都听到你电话就犀利咯。 系啊，梦游噶嘛呢个世界，或者你已经好眼瞓，听完之后咧，喂完之后收咗我先。 你就听到鼻鼾。 你唔好以为唔会啊！喂，以前细个咧，成日都系个同啲小学同学咧，冇咁多即系嗰啲咩 smartphone 嘅时候咧，大家系拎住个电话噶嘛，唔肯放低噶。我试过同啲小学同学倾偈咧，倾四五个钟啊，霸住屋企条线咧，真系冇嘢做噶。跟住可能睇电视嘅时候咧，喂，摆低个电话阵间先，一齐睇完个卡通片再拎翻起，但系都唔肯收线咯。 但你以前嗰啲电话咧，应该要系长期插住个电咯。我去到后屘，我试过咧，有啲咩即系手提式可以自己周屋拎住嚟行嗰啲。 嗰啲唔得噶，嗰啲要插电，嗰啲唔得噶。 系要噶嘛？你去到咁上下咧，佢就会哔哔哔哔咁，好似超人冇电。 所以咧，我以前咧即系 不埋吸低佢。 所以以前煲粥嗰啲电话咧，煲电话粥嗰啲啊，系真系用最传统嗰啲咧，就净系一条电话线插落个电话嗰度。咁又唔使用电啊，净系电话线，所以长讲长有啊嗰啲。 啊，我都有试过同人煲电话粥，但系就唔可以倾得咁耐咯。 哦，你屋企严啲嘛，所以你睇我而家烂达达咁咯。 唔系嘅，我都好想试下噶。不过咧，我听完你哋而家咁多唔同嘅经验分享咧，就会变咗我而家做人阿妈嘅时候咧，我就识得观察住我个女睇下第时会煲电话。 系啦，即系你会知道曳嘅时候咧，系可以曳成点嘅咁样。 曳咯，又唔算曳，煲电话粥啫。 系啊，倾下闲偈啦吓，好似我哋而家咁啊。 偈啦，就正如我哋今朝你打俾我，我哋倾下闲偈啦。嗱，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喺转天气嘅时候咧，成日都瞓得唔好。好嘅，譬如我自己咧都系，我呢一排咧，都好多时半夜会经常醒啊，又甚至乎半夜醒咗之后就瞓唔翻啦。 系啊， 我就有研究过啊，到底会唔会咧同我嘅生活习惯啦、压力啊，又或者系可能临瞓之前做嘅嘢有关咧咁。 嗯。 咁所以我就最近咧见到话咧，原来咧同可能你临瞓之前咧食嘅嘢咧都系有关系嘅。 哦。 嗱，好得意嘅，嗱，所有嘢咧都有两面啦。 系。 假设如果你系成晚瞓得唔好嘅话，咁你就会觉得啊，你对于你临瞓之前食嘅嘢咧，你可能想搵一啲令到你可以安睡啦， 嗯， 又或者系瞓得好啲啦， 嗯。 咁但系咧，如果对于你咧，可能你好需要开通宵嘅话咧，就变咗调转啦， 嗯。 啊，即系话咧，如果我跟住落嚟讲嘅嘢咧，你觉得系可以帮你入睡嘅话咧？可能你如果好需要提神呢，你就唔好食呢啲嘢啦。如果你係调转嘅，好似我咁你好想瞓得好啲嘅，咁你就可以諗下啊，呢啲食物会唔会可以帮到你呢咁。 嗯。 好啦，咁我讲下喇，有啲乜嘢食物可以帮助人有效咁样去踢走失眠呢个问题呢？第一样嘢就係大家都成日都讲㗎啦。你有冇睇过啲电视剧呢？我小个已经听㗎啦。嗯，我帮你整杯热嘅牛奶啊！ 哦，系啊， 好啲 有啊，唉，最鬼憎嘅我， 我咧都唔中意嘅。不过咧，我又谂，唔知系咪因为呢一个原因咧，所以啲小朋友咧，咪好中意临瞓前饮奶嘅。 系啊， 可能系关呢样嘢事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啲专家都讲话咧，原来咧钙质同埋呢个乳酸咧，系可以令到咧你嘅嗰个睡眠中枢咧受刺激嘅，咁、 嗯、 然后咧就会令到你有眼瞓嘅感觉。 系咪噶？喂，如果系乳酸都得嘅话，咁有好多乳酸菌都可以饮啊，唔使净系饮牛奶嘛。 嗱，我就真系唔知道，不过咧人哋个研究报告就话咧建议你饮奶。嗱，我唔知系咪要钙质加乳酸先得啊吓。咁、 嗯、 咧，总之佢就话牛奶咧就可以帮助你咧就系、是、刺激到你个睡眠中枢，然之后就会令到你有眼瞓嘅感觉啦。 哦， 所以我成日喺度谂，咁啲人早餐饮牛奶咪好难？ 系啦，因为我哋又听到啲人话，喂，朝头早饮翻杯牛奶，个人就有营养噶嘛，保持体力咁样又。 啊，佢有營養咯，但佢冇講話唔眼瞓咯，所以如果你飲完奶之後覺得好眼瞓咧，可能係有跡可尋，就係刺激咗你個睡眠中枢，然之後好眼瞓咁 樣。哦，咁仲有啲咩飲完或者食完會眼瞓 㗎？原來咧呢、這個食龍眼咧， 龍眼。 我都觉得好搞笑，因为呢我妈成日都话啦，食龙眼呢就好燥嘅，就唔好食咁多咁样啦。咁佢话原来龙眼呢因为有呢个补血益心嘅作用， 嗯， 於是呢如果对于啲失眠嘅人啊，或者经常发梦呢都瞓得唔好嘅人呢，佢就可以令到你瞓冧啲 嘅。哦，竟然有啲咁嘅事。 几得意啊！呢样嘢 系咯， 咁跟住呢其次呢就係我哋成日都会，我都几鍾意食嘅呢样嘢就係车厘子啦。 啊！我都中意食嘅。 系啊，佢话原来咧，佢因为咧有好丰富嘅褪黑激素。 嗯。 如果你临瞓之前大概一至两个钟头左右咧，可以食一啲车厘子啦，又或者有啲人中意炸咗车厘子嚟做汁嘅咧、 啊， 大概饮一杯咁上下咧，你就可以改善长期失眠嘅问题。 哦，车厘子真系几好食嘅。不过车厘子炸汁咧有少少。有少少吊鬼喎，佢入边粒滑，咁咪要逐粒逐粒挑起佢先俾佢榨汁咯。 嗯，而家咧，我估就应该要咁做嘅，但系而家有啲机咧系可以连骨都打烂埋噶嘛，但系我唔知道加埋粒滑会系咩味咯。 系咯，同埋我惊嗰粒滑咁鬼硬咧，如果用嗰部机打烂嘅话，会唔会嗰部机都好快坏？ 嗯，都真系要谂谂，我谂真系可能要自己做啲功夫去咗滑先咯。 系咯，去咗滑先啦，咁都几好嘅方法啦，咁啊令到大家咧瞓觉嘅时候瞓得较好咧。咁啊，个人啊精神啊，第二日咧就开心啦，系咪先？ 系啊，好紧要啊，我都觉得。不过可以试试嘅，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咧，就再揾其他嘅专家帮手啦。 系啦，大家试一试啦吓。好，唔该晒 ，Bobby。 唔该晒。 我哋转头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记得要 check 清楚自己的电子设备有冇电啊，计数机到底有冇电，收音机到底有冇电呢？记得唔好悭啊，换粒新嘅电先至入考场啦。我是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有样嘢好系咩呢？就系讲完俾你听，同大家 share 咗之后咧。我哋唔会考翻你，DSE 嗰啲咧学咗要考翻啊嘛，有压力啊。 我哋呢、這个啊好啊啊听完之后咧，开开心心又轻轻松松。小朋友成日都会问一个问题，佢哋就会问啦，啊，哎那个海咧点解成日见到好多唔同图片都有唔同嘅颜色嘅咧？咁样啊，阳光由唔同颜色去到组成啦。海水本身咧透明冇颜色嘅，咁但系吸收咗散射阳光之后咧，海水就会呈现咗唔同嘅颜色啦。嗱、啊，海水嘅颜色通常一般我哋见到系咩蓝啦、绿啦。水吸收较多红光嘅话咧，因为阳光入边有好多颜色噶嘛，系咪？好啦，水吸收咗较多嘅红光之后咧，散射较多嘅蓝光，加上咧就水面嘅反射，一定深度嘅海水就会呈现咗较明显嘅蓝色啦。但系当水体水入边咧一啲浮游植物较多嘅时候，其中嘅叶绿素吸收较多嘅红光同埋蓝光，反射较多嘅绿色光之后，海水就会变成较绿色啦。所以其实我哋单单睇海水嘅颜色，原来知道海入边大概有边一类型嘅物质噶噃。海洋占乜地球咧就70%啦，咁啊储存热力嘅能力咧就远胜于陆地嘅，气候千变万化，咁所以咧海洋咧对我哋嚟讲非常之重要。海水嘅颜色咧，既然系有咁多元素喺入边，其实亦都某程度象征住我哋嘅气候变化噶噃。亚热带地区啊，例如系巴哈马水域啊、巴慕达水域一带咧浮游植物啊，咁啊可能会将会减少咯。海水嘅颜色有机会咧啊变得更加深噶。而南面嘅海洋或者部分嘅北大西洋水域咧就有较大量嘅养分，海水变暖促进浮游植物生长，海水嘅颜色又有机会变绿噶。所以有阵时咧见到，譬如系香港啲湖泊啊，香港都有湖噶嘛。见到佢哋哇，全部咁多绿色嘅，即系代表咧，譬如有啲藻啊，或者海洋嘅浮游植物咧，就生长旺盛，于是乎就有呢一类型嘅生长啦。咁所以我哋下次咧见得到呢啲嘅海水啊，唔同嘅颜色，就知道啊，唔系咧就系一啲咩咩天空嘅反射啊，系因为咧海入边都有唔同嘅植物生物去到喺唔同嘅折射。同埋化学反应之后，会令到我哋肉眼睇到海水呈现咗唔同嘅颜色咯。喂，好啦，嚟到朝早6:46啦，28度嘅气温啊，朝早嘅时间咧都系天气炎热嘅，今日大致多云。 随便你愿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余生我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他梦痕将永续细腻。 我 首歌，佢阿 Joyce 欣怡先哭为敬。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是梁明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四朝早的 KOL 系列咧，系时候讲下啲潮流时装咯。早晨啊，嗨！ 早晨 ，Papi。 哇，好期待啊！我每个礼拜咧都谂紧咧，跟你嘅指示可以去买新衫啦。 其实唔使一定要跟噶，我觉得咧就系、是了解一下，然后去筛选，即系再去选择咧自己适合嘅穿搭咧，我觉得呢样先至系最好咯。 嗱，之前几个礼拜咧有讲过一啲唔同嘅布料啦、物料啦，又有讲过一啲配色啦，好似争咁啲嘢，即系我觉得 系咪争对脚啊？ 系啊， 因为咧女人好得意噶嘛，我哋呢一种生物系俗语或者广告语都有话啦，系咪开心又会买鞋啦，唔开心又买鞋啦咁样？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习惯啊？ 我有噶，我中意买鞋。 是不是啊？我曾经都很癫痴的，即是我痴的程度去到点呢，如果呢即是我发觉我那一日我是衬错了对鞋出街，我呢会非常之不开心和纠结。 你不会翻转头换了对鞋 、sorry， 因为真的赶不及，那时要回 office 工的时候我真的翻不及再去换鞋啦。那会怎样呢，就然后觉得啊死啦，为什么好像搭车觉得全程人都会望住我啦，其实是你諗返住定人哋根本唔會望你 ,ok? 咁啦，咁但係自己就覺得周身唔自在啦，然後我就會做件咩事呢，我就會走去 lunch time 呢，我就會走去買鞋囉。其實發覺呢個可能只不過呢係自己呢純粹個心想買多對鞋。 係啦，就要俾個藉口自己，今日嗰對好似真係唔襯啊。 同別人嘅目光係冇關係。纯粹好似啊好啊，我今个 lunch time 我可以再去买对鞋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唔好花呢钱啦。即系点解我就话呢个系我自己买嘢好癫痴嗰个年代就系咁样啦。所以咧趁啱对鞋出街咧，其实就会令到你自己咧称心满意。即使有人望你嘅话咧。你就话俾佢知，我今日咪着得好靓咧？ 艳羡嘅目光系嘛，全部都 系冇错啦，所有嘅目光都系艳羡噶啦。OK， 咁样好啊。咁不如咧讲下咧，今个嘅夏天咧，其实鞋嗰方面咧有啲乜嘢所谓嘅潮流指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嗱，第一款咧就系、是、咧、哦，我都估唔到噶。其实原来咧喺今季咧好多，即系其实系今年啊，讲紧 Spring Summer 啦，佢哋嗰啲嘅 Fashion Show， 因为。又講少少呢啲 fashion show 啊，啲大牌子咧，往年佢哋都係用一個實體嘅形式去舉行噶嘛，譬如倫敦啊、米蘭啊、東京啊，都會有好多去到大城市嗰度好多嘅時裝周啊咁樣啦，啲時裝達人就會好忙啊，又好興奮咁樣去走訪呢啲時裝周。但係因為個疫情關係咧，其實時裝周都會變咗個新常態，就係做一個 online 啊。但係 online 嘅佢哋嘅時裝周都係好好睇嘅。系啦，咁然后就喺里边咧发掘一啲元素咧，究竟有啲咩潮流啦咁样。鞋嗰方面咧，会发觉其实好多嘅大品牌啦，佢哋都会做咧，就系喺嗰个鞋款嗰度咧，就加咗一啲嘅金属嘅元素喺上边。 系 啦，可能咧你会着上脚嘅时候咧，嗰个金属元素就系好似一条脚链咁样。 系 啦，而家都比较少人会戴脚链啦，即系我后生靓妹啲嘅年代咧就。除了手链之外咧，真系会有人戴脚链噶。咁当然啦，佢做喺对鞋嗰度咧，嗰条嘅脚链唔会系太幼身啦。咁亦都唔好想象就系、是、哇，好似一条锁链嗰啲咁嘅脚链啦。其实都做得好靓，真系好靓嘅，真系金属啊，好 decent 嘅金属去到做嘅。又或者佢哋就算唔系做一个好似脚链即系一个链式咁样嘅款啦，都可能会有啲金属嘅元素啊、吊牌啊之类咁样喺对鞋上边噶。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就会。不过咧，我觉得就要留心啦。如果你真系想买一对啦，譬如有金属成分嘅。鞋嘅时候咧，那个保养都要留心，系啦，因为佢有机会会氧化啦，同埋佢有机会会甩啦。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其实我喺日本咧都买过一对 ankle boot 咧，正正就系佢上面做咗一条金属嘅绷带嘅。系啦，我有一次咧就好犀利地咧，我行行下街啦，咁我仲要喺韩国嗰次，我系啦喺日本买完对鞋，咁有一次我飞韩国就着啦咁样。我行下街咧，跟住我发觉点解我？只右脚冇咗嗰条金属嘅绷带嘅， 你个警觉性都好高、啊。 系即系好少会留意自己对脚系咪？咁但系其实应该系甩咗一段时间嘅啦。咁、我就沿途翻转头揾啦，但我揾唔到啦。 嗯， 系啊，所以即系都要留意，如果会加咗呢啲金属嘅即系装饰上去嘅时候咧，无论个保养又好啦，或者着嘅时候咧，可能都要小心一啲啦。 嗯，但系咧，我唯一一样嘢咧谂到嘅咧就系、如果加咗呢啲物料嘅咧，会唔会好嘈噶行嘅时候？ 诶、会有少少。譬如我自己都有好几对客咧，你都提醒咗我，都会有少少嘅。咁、但系咧，佢哋其实做到就系、话唔会令到你好似行去 clang clang clang clang 咧，唔会嘅，只系啲好细微你要留意先至会听到嘅声音咯。系啦，所以都唔使太过担心嘅。好啦，咁跟住讲另外一种鞋款啦，就系、今个夏天都会好流行嘅咧，就系、一啲咧好阔带嘅凉鞋啦。 嗯。 是啊，如果咧大家都好似我咁样会比较近年都系比较追韩国嘅时装嘅潮流嘅话啦，甚至乎咧呢啲嘅阔带嘅凉鞋款咧，佢哋有个 terms 嘅、 哦，叫做乜嘢咧？ 被人哋誉为咧系叫做韩国夏天国民鞋款， 咁得意， 即系国民鞋款，我想 即 系 个个都有一对嘛。 系啦，即系好似每个女仔咧都会有一对呢啲嘅粗带嘅鞋款嘅凉鞋咁样啊，系凉鞋、哦。咁即系话嗰条你知凉鞋好多时都系做咗好多嘅扮带咁样啦。咁无论系嗰个款系一啲平底都好啦，或者做咗啲系 platform 嘅鞋款都好啦。其实咧嗰啲嘅扮带咧都会做到好粗身嘅，粗到可以系点咧？真系成串嘅都会有。系啦，可能佢就简单做几条啦。即系如果你唔同嗰啲普通系即皮啊，或者系织绑皮嗰啲鞋款咧，你就好难做到条条扮带都咁粗啦。但系佢就会系啲简单嘅扮带款，但系就粗大嘅。布啦，可以系真皮啦，可以系绑皮啦，甚至乎咧就可能佢里边系绑皮，再外边再包咗层嘅花布喺外边。 系 啦，咁出嚟其实嗰个变化都会几大嘅。咁我觉得喺凉鞋嗰方面，大家都可以多一个选择咯。又会 有冇话咧？今年系兴啲厚底啊、高踭啊，定系平底咧？ 其实就全部都有，我可以话俾你知。系啦，高踭嘅都会有啦，高踭嘅就会配咧。头先我所讲嗰啲金属元素咧，我觉得着出嚟咧就会好高雅嘅。系啦，咁如果你话系 platform 款嘅话咧，就好啱我呢啲咧。五尺松啲啊，五尺領呢啲，咁咧就好想增高啊。但系咧，我又真系着唔到啲两三寸嗰啲高踭鞋。platform 咧，其实就系佢前后都高啊嘛。就你成个人浪高咗嘅时候咧，其实成对脚个线条都会几靓嘅。我觉得着出嚟就会，所以 platform 其实今季都会系兴嘅。系啦，咁高踭啦，另外可能就系啲平底嘅凉鞋啦。每一季都会有噶啦。假如你话，我真系着唔惯高踭鞋嘅咧，咁咪拣对平底咯，都冇所谓噶。我觉得 系啊，都要试下自己适合着乜嘢嘅鞋款啦、啊。即系有时真系要试上脚咧，行两步先知适唔适合自己。 冇错，甚至乎话你想挑战一下自己嗰个底线咧，凉鞋嗰度咧，其实咧仲有一款咧有个 term 嘅，就好似咧即系 so call 吓，其实 so call 啫，即系冇贬义嘅，纯粹一个形容词嚟嘅啫。就我哋所谓咧叫做嗰啲干板凉鞋啊。其实咧，佢咧就差唔多系密晒头嘅，佢就唔系成梳脚趾露晒出嚟嘅，佢可能系啲圆头咁样啦，但系佢系织带织带咁样咧，嗰一种嘅凉鞋， 我大概幻想到啦， 系咪啊？有几有换味嘅、哦，嗱，当然你话啦，喂，我真系想玩啲好 basic、好在地嘅颜色嘅，咁你黑啊、啡啊，或者我哋之前介绍过，其实今个春夏都好兴啲大地色啦，其实大地色嘅鞋咧都系二衬嘅，咁或者可能会有啲系我自己又麻麻地好全白純白，我反而就中意帶少少 creamy， 係啦，有少少奶色嗰啲嘅 creamy white 啦，我自己會中意，或者玩一啲嘅綠色啊、橙色啊，玩啲爆啲嘅色咧，我都襯落去呢一款嘅涼鞋度咧，都會幾特別嘅，我覺得係。 咁啊，即係大家都可以物色下咧嚇，入定一兩對呢啲咧好好襯衫嘅鞋啦。 係啊，即係可能行出嚟嘅時候咧，記住人哋望你咧嗰啲眼光咧，真係唔係覺得你哇乜你咁嘅，係嗰啲眼光全部都係咧嫌善嘅眼光嚟嘅。 係啊，跟住可能就會有人問你，你對鞋喺邊度買㗎？ 咁就大家開心分享咯，跟住我哋就會 好啦。下個禮拜再問下海更加多關於潮流嘅新資訊啦。唔該曬海。 好啊，拜拜。 拜拜。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海。咁啊，时间嚟到朝早嘅6:59，出边29度嘅气温，咁啊，分道广播咯。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同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咧见一见面啊！我哋转头7:00之后晨光再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再加上咧，係啊，因為我住近大美篤一段咧、我發覺睇翻呢幾日嗰啲天氣報道都話，即係睇翻天文台咧，我哋嗰啲係都係去到咩33、34啊。咁你話日頭曬完之後咧，夜晚你掂一掂埲牆咧，其實啲石屎都仲係熱緊嘅。 係，但係你村屋反而唔係密度冇咁高，會通爽啲啊！ 都熱㗎，我 係啲高樓大廈先至，即係隔離俾啲大廈擋住，你知啦，窗望窗隔離可以 say 個 hi 嗰啲咧，嗰啲咁密啦，先至會比較熱添。 係唔係？所以都熱㗎。呢段時間，所以大家都要多多補水啊嚇。 係啦，咪揸車都係啦，都係我哋琴日咪講咗嘅。 唔好咁心浮氣躁啊嘛。 最緊要就係唔好發脾氣，開開心心啦嚇。 係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啊，要問一問啊，歐嘅出邊感覺一下呢個氣温嘅情況先。喂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唉，点啊？个体感系咪真系好辛苦啊？ 热啦，热啦。喂，不过今日有啲翳焗添啊，同琴日有少少近似。近似嘅地方喺边咧？就系望下天空咧，其实蓝天白云啊，暂时见唔到嘅，仲系灰蒙蒙一片，遮住嘅灰蒙蒙系乜嘢咧？好似一片雨云带咁样。嗱、我唔知会唔会系当骤雨咁样落咗咧？跟住就啊，大家可以睇翻个蓝天白云啊，定还是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哇，即系呢一片咁嘅雨云咧，都系咁遮住你，系唔落啊？点啊？睇住你，陪住你翻工，陪住你翻学，咁、陪住你考试，跟住咧到可能中午嘅时候先落，都可能有啲咁嘅机会啊。咁啊，观察下天气嘅变化啦，能见度都系相当高嘅，望向香港岛嗰边咧，该睇嘅咧都睇得到晒噶啦。不过头先小白你同埋 Didi 讲啦，话哇天口兴啦，揸车都会猛啲啊。咁其实咧个猛个位咧，可能由你咧攞翻自己架车啊，一开车嘅时候嗰一刻咧已经猛，因为点解个车厢咧的确太热啦。我记得琴日朝头早咧，小白你有讲过咧，话你车个标板咧。顯示咧自己嘅車嘅室內氣温咧成40度啊嘛，係嘛？ 係啊，真係好瘋狂啊，40幾添啊！ 我琴日咧都唔係好順嘅，哇40幾邊有咁誇張？跟住我琴日咧晏晝架車又係泊喺已經泊喺樹蔭底噶啦，不過可能個車頭仲係有機會曬得到咯。哇，望一望啦，真係好接近40到39度 咯，係啊， 好熱啊！ 即係雖然一開車嘅時候咧，佢嗰、那個車嘅温度計會慢慢跌翻落去，但係咧你發覺跌到落去咩33嗰啲咧，都已經停咗噶啦。其實都真係好熱啊！ 係啊，所以大家即係尤其是車主啊，即係或者駕駛人士啦，攞車嘅時候啦，你真係要用翻嗰啲日式嗰啲散熱方法啦，即係揭開咗車尾箱，跟住咧。就染染癢癢，跟住、可能就會降低咗3-4度。不過你話3-4度距離39到40度，其實都係爭幾度。體感上咧，其實未至於涼快好多，但真係唔好熱得太緊要。如果唔喺自己嘅車入面咧，未開車先中暑啊，或者先熱親咧，咁就弊家伙啦。 啱啊！如果你話 提醒翻， 如果你话要停低架车嘅时候咧，记住落翻嗰啲太阳挡啊！如果唔系你一攞车嘅时候，哇！你连个胎盘啊，你都掂唔到，真系好系 啊！即系辣手啊，好似咧我哋食嗰啲日本烧肉咁样， 直头系沙一声，哎呀！ 咁受到今日气温有几热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啦， 好唔该晒哦，咁快啲翻入嚟，唔好热亲啊吓！出边系天气炎热嘅，咁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系会去到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啦。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噶，今朝我翻工都已经有呢个局部地区嘅骤雨啦。咁啊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气都系炎热嘅，最高气温都系大概32度或者以上啦。咁但系明日局部地区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嘅，大家留意住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虽然天气热啦，不过空气啊真唔错，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系低水平嚟嘅。嚟到早上嘅7:12啊，又系时候上一上我哋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朝早嘅晨光大学继续讲下啲经理人嘅话题啦，坐我对面嘅就有 Jerry 啦，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咁多集咧都系啲资讯性或者系即系周边嘢啦， 少少啦， 我想问下你自己咯 ，Jerry， 点解你会做咗呢一行嘅？其实 经理人嘅嘢唔可以讲俾你听。 我记得你以前咧有一集曾经提过，话你以前系同啲销售行业有关系嘅做过。 我其实做过好多嘢嘅，我真系但系我谂喺唔同嘅业务上边，我都系做销售嘅，即系做 sales 嘅。我做过工厂嘅 sales， 我做过好多唔同种类嘅 sales， 即系我主要都系卖嘢。咁但系呢样讲到卖嘢呢样嘢，我又唔觉得系好似一个好孤独嘅行业嚟嘅，因为其实你周不时都有听到噶，连啲国家元首都要互相去其他国家度 sell 下自己嘅国家 ，sell 下自己啲实力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所谓嘅 sell 销售呢样嘢咧，喺好多个行业入边都系一个都几紧要嘅范畴嚟咯。 系 咁、所以系啊，我觉得我以前一路累积落嚟嘅。所謂如 sales 嘅銷售嘅經驗，都去到邊一個地方我都用得到嘅。 其實經理人無疑可唔可以話都係一個包裝完一個藝人之後再銷售其他唔同嘅地方呢？ 我諗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唔單止淨係去 sell 自己嘅藝人或者自己管理嘅人咯。其实有少少要 sell 埋自己嘅，咁吓唔系啩？你又唔系幕前，或者你又唔系嗰个KOL， 咁点解要 sell 埋自己嘅？因为好简单啦，我哋唔系个个经理人都做大星噶嘛，系嘛？会做啲可能二线嘅、三线嘅、四五线嘅，或者新人啊，或者有啲基本上本身唔系计嗰粒星够唔够大，可能系我哋管理嘅人有唔同范畴噶嘛，有啲可能系唔同行业噶嘛。咁问心讲，我介绍一个人俾你，你唔识佢噶，即系你话明星或者歌手，你容易啲一再去上网 search 就揾到佢。咁但系好多其他嘅业界嘅朋友，你哋未必咁容易了解佢。咁你信边个先？你信我嘅啫，其实。咁如果我唔去 sell 我自己，你如果我想你去用佢嘅人，你又唔识佢。我你又唔識，咁你覺得你會用我用曬我哋呢個組合嘅機會有幾大？ 都應該唔係好大。 係啊， 我希望會觀望一段時間先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做我自己個，我都會好幾小心自己嘅言行啦、舉止啦、所謂嘅形象啦，就唔係話要整到我好有型、好靚仔，好似我整唔到我自己去到嗰度啦。但係我哋都會好有悉心去搞好自己個。所謂的 profile 啦、因為我嚟見你嘅時候 presentation， 其實你信唔信我真係嗰幾下嘅啫，咁所以我哋都係會有所謂包裝自己嘅、不過就唔係話包到靚一靚嗰隻包，係、包一個令到你可以接受我、相信我，令到你覺得我講嘅嘢。起碼有少少靠得住先啦，咁樣咯。 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唔係淨係經理人呢個行業嘅，我諗好多行業都需要將自己嘅形象包裝到係一個專業啊，或者一個合乎水準嘅水平啦。 咁有你你會覺得一個人，譬如你如果你逐個見到嗰個人着件衫靚啲嘅。你好自然地對號入座啊！佢應該都會啲品味唔錯嘅喎、哦，咁你話哇，好似好迂腐咁樣，哇，好似好世俗咁樣啊、其實咁你一個人嘅 impression 啦，我哋叫第一下嘅感覺良好啦，咁呢啲都好緊要噶嘛。因為我冇其他嘢令到你喂我，如果我已經係好出名嘅人，咁我唔使嚟 sell 我自己啦。咁呢個世界好大噶嘛，真係唔係個個人都識曬每一個人噶嘛。咁所以嗰一樣嘢，其實兩樣嘢係互相呼應嘅。我冇理由我污糟邋遢咁樣去代表一個好乾淨企理嘅人噶嘛。系嘛，即系我都唔好失礼人哋咯，我唔想人哋失礼我之前，我更加唔可以失礼人咯。系啦， 嗱咁我真系要问翻 Jerry 啦，咁你点样入行嘅咧？ 点样入行啊？ 断估唔系招聘广告嗰啲啦， 好得意嘅。最初唔係話真係做經理人嘅，最初係我同幾個拍檔咧，就嗰陣時大家都各自有嘢做嘅，咁我哋突然間識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佢喂，不如我哋都識咗咁耐咯，大家都做咗咁耐嘢，不如我哋一齊揾啲嘢搞啦，咁又係嗰句咯，即係梗係唔知點解傾傾下偈又揾啲嘢搞啦，咁我就好 hea 咁啊，搞咯，即係諗住講完就算嘅啦。咁突然間有位朋友佢就話：喂，我呢排咧做好認識咗好多本地嘅藝術家，咁你喂，你唔覺得好好玩咩？喂，佢啲嘢好得嘅，但係佢啲而家啲嘢咧一蚊都唔值。如果我哋能夠栽培到將佢啲作品推出市場，賣到100蚊，咁你咪將嗰個人個價值提升咗100倍咯。咁我嗰日一聽到，唔係話真係爭過100蚊咩？ 但咦喂好有感觉喎、啊、嗰、那个满足感好大喎、啊、係大到我可能做好多嘢都未必能够有嗰类型嘅满足感。咁就於是就嗰一下喂好啊开啦。 嗯。 於是我哋就开咗我哋间公司。 嗯。 咁当然啦就劇情发展落去就逐步移师去到变咗有经理人嘅业务。但係其实头先讲嗰样嘢呢将一个譬如藝術家佢本身嘅作品係由唔值钱将佢变得好值钱嘅时候、嗯、哇嗰下其实同我哋做经理人嘅嗰种愿景呢其实都好相似嘅。咁我係嗰陣时先正正式式踏足呢一类型嘅工作啦。 嗯。 咁但係如果你问我你话咁做落去我觉得我适唔适合做经理人呢、嗯、其实好两极㗎。好两极㗎。我即係好似大部分或者所有認識我嘅人呢都覺得我好多嘢講嘅。可以我真係可以唔停口咁講四个钟头嘢。咁、 嗯、 但係其实心底里呢我講完之后我想笑。 你唔鍾意講嘢嘅。 我係一个唔鍾意講嘢嘅人。 啊你同我一样喎咁。 我係可以坐喺屋企即係唔係可以我经常周不时我係坐喺屋企可以可能一个长假期我都去旅行咁样计。我真係三日三夜唔讲嘢嘅。咁、 嗯、 当然啦咁我太太我身边我唔会 完全唔交通嘅。 係啦但係即係我真係唔需要讲嘢嗰啲人嚟嘅。咁同埋我唔係一个好诸事八卦嘅人囉即係如果唔关我事嗰啲嘢呢我真係唔理唔问嘅。咁、嗯、呢一方面呢其实就唔係话十分适合做经理人囉。咁、 嗯 啊、但係有哪边厢呢就係头先好似讲嗰样嘢啦。哇、啊、如果我将一个一文不值嘅嘢变咗升值咗100倍变咗100蚊嗰种成就感啊嗰种满足感呢又大到呢我又觉得我好适合去做经理人。 嗯、 因为你唔係个个人都会哪边厢你话你唔诸事八卦啫，但系哪边厢我又好中意将嗰样嘢，将人哋嘅嘢帮佢创造价值。 嗯， 咁所以呢个系好两极化咯。 系，我谂其实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有一啲你特别适合或者特别唔适合嘅地方。不过睇下点样调整自己嘅心态，或者将自己嘅特质咧去扩大啲，将自己冇咁适合嘅地方咧就尽量可能少涉猎啲，咁啊可以继续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工作咯。 希望系咁样啦。 我觉得好有趣啊！下次再问多啲 Jerry 关于经理人嘅心路历程先。唔该 ，Jerry。 Thank you。 吹过蜡烛一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早上嘅时间7:21，喂，室外气温又上升到1度啦，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嘅，只想你记得啊。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系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啱噶啦，呢排咧都要留意住啲天气啊！唉、哎，一时咧又话有几阵雨，一时咧。 又話熱啊，係咪先？ 真係要留意住咯。小白啊，近排咧啲主題樂園都開翻啦，有冇同小朋友入去啲主題樂園嗰度玩玩佢咧？ 呢兩個星期冇喎。 係啊，但係嚟緊嗰兩個星期就會啦。 諗下啦， 我知道你已經係嗰啲乜卡乜卡嗰啲尊貴會員啦嚇，入到去可能有特別嘅通道。 尊乜貴啊？咪即係水魚我。 都唔係啊，好多家長都要加入呢個會㗎，係啊，好奇妙嘅一個旅程，就為你展開咁樣。 因為真係睇個 marketing 真係好嘢啊， 係咪？ 即係點解咧？因為本身仔仔幼稚園畢業啊嘛，係幼稚園畢業喎， 係 咁啊入去個樂園嗰度啦， 嗰度畢業禮啦， 係啦，喺嗰度畢業禮啦，影相啦咁樣。咁影完相之後咧，佢就話啊，其實今日咧你哋都已經即係各位家長都已經本身俾咗個錢㗎啦， 係 你只要咧又俾多幾多幾多咧，你就可以 upgrade， 然後咧就直接啊全年有得去噶咯咁樣。咁你明啦，个细路仔又喺度，其他家长又喺度，所以咪话佢哋啲 marketing 好嘢咯， 高手咯， 高手咯， 高手在民间吓，咁啊，个个都系贵宾卡会员啊，个个都有特别通道啊，咁但系入到乐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游玩嘅设施啦，咁但系有阵时我自己咧近呢几年咧就好少玩嗰啲机动游戏，因为越嚟越畏高啊。越嚟越惊， 点解咧？ 唔知我旧时细个真系冇咁畏高啊，系啊， 跳楼机你唔玩噶啦， 唔玩噶啦。但系旧时细个 过山车咁啊，打 都唔玩噶啦，封咗盘噶啦。喺机动游戏方面封咗盘啊，完全唔够胆掂。唔系因为玩完之后怕呕啊，成真系超惊、啊。但系咧，我细个都有玩富士急啊，呢、這个大阪嘅环球影城啊，嗰啲过山车、玩晒噶啦， 系咯。 但系旧时咁刺激我咧，富士急嗰个被誉为话又话亚洲最惊，又话离心力最强， 最特别系木造啊嘛，那个 系啊，咦，其实旧时海水公园嗰个木造，我旧时玩都觉得有啲惊噶，因为佢嗰啲咧扮出嚟嗰啲嘎嘎嘎嘎嘎嘎嗰啲木嗰啲声咧，你成日觉得会唔会烂噶咁样，同埋咧，其实海水公园嗰啲位系惊噶，因为 佢个发出悬崖， 佢一系啊，佢一个位发出去大海嚟噶，你留意翻。我好耐冇去啦，同埋我亦都头先咁一开始咁样讲，真係唔够胆玩过山车啦、啊、因为生命好宝贵啊， 生命宝贵， 所以 好彩我都仲够胆玩， 係啦，唔係话超级多意外，咁就算有意外都唔係人命，即係可以救援得到，或者可以即係紧急嘅事态咁样。机器呢一定就算你日日维修呢都有机会係 系啊 会出乱子。 佢话坏坏㗎嘛，係咪先，所以我每一次呢坐上呢个过山车嘅时候，我心里面都讲咗一句 係。 我对香港的机电有信心， 是啊， 他 check 住的嘛， 我都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旧时小个都真的玩很多，在这几年真的自己个人来讲 比较 怕死了，白一点这样讲就是。但是为什么无端讲机动游戏呢？话说在内地啦，其中一个的、主题乐园呢，一个叫超级激流的项目啊，突然间呢就停驶了，有网民呢就拍下这个、动魄惊心的一幕。 激流、啊、停了。 是啊，其实佢嗰个激流好简单嘅啫，由高处咁可能有架橡皮艇咁垂翻落去玩嗰啲咧，即系滑水梯。 咁佢系有路轨嗰只啊， 有路轨嗰只， 即系个路轨停咗，就唔系啲水系 可能系啲水停咗啊。 哦， 其实啲水停咗就仲危险，因为你喺个滑梯嗰度，你喺个叫做吹气嗰、那个 橡皮艇 嗰度咧，咁有水你可以借助个冲力，同埋即系令到佢 smooth 啲落到去下面啦。咁、如果你完全冇水喺下边垫住，就好危险噶咯，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有关方面都安全至上啦。不过因为你喺高位嗰度咧，突然间喂，大家着晒救生衣，坐好晒，好准备玩咯，预备一二，哔哔，停一停先，啊冇水咁、啊、样、 啊， 不如大家安全起见啦，咁样唔好玩字啦，封闭个设施啦，咁咧啲游人咧就要徒步。行翻落去咯，喺高处行翻落去嗰个起点嗰度咯。咁睇到呢一张照片咧，我自己头先都讲啦，话畏高啊嘛。佢话我上落去唔惊啊，我喺高处行落去，我真系超惊啊！应该逐步 你真系喺高处行落去都惊，有晒栏杆咁样。你脚软呀，即系 睇下咩景致咯。我觉得自己嘅畏高咧好古怪。嗱，譬如我都同你行过山啦，咁、我有冇话上咗富士山唔够胆落翻去啊？咁我冇啊，系咪先？咁即系原来我喺山上边行落去咧，我就唔畏高嘅。但系咧喺啲 鐵啊，有扶手嘅嘢咧，你就有一種畏高嘅感覺。 即係睇下個地下踩啲嘢夠唔夠踏實咯，應該係。 係咁啊，即係有網民就喺下面留言啦，話喂幾刺激，好似行咧悉尼大橋橋頂咁樣喎。咁啊，亦都有啲係真心嘅，就係話喂咁雖然個逃生方法比較古怪少少啦，咁但係起碼最後大家都係人冇事咯。即係其實意外呢啲都係冇人想嘅，或者即係機件故障都係冇人想嘅。咁但係點樣喺機件故障之後立即發現，跟住 stop 咗嘅遊戲咧，先係成個機動遊戲或者做主題樂園咧最應該負嘅一個責任嚟嘅。我自己覺得係啊，大家唔好睇小，哇，好簡單啫喎！呢啲其實都個高度都唔係好高啫，或者都唔算哇，俯衝力好強啊，太刺激啫，即係。遊戲或者機動遊戲咧，實會有意外嘅機率出現， 實有危險性喺度。 係啦，就算佢日日夜夜 check 住，點都會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你玩得你就要帶做足嗰啲安全措施，你帶翻安全帶。你唔好話喂上到去，即係有啲外國 YouTuber 都係嘛，上到去啲高位俯衝落嚟嘅時候，特登鬆開安全帶啊， 好危險啊嗰啲，千祈唔好掣啊。 其實佢鬆開安全帶嗰下咧。我已經驚到咧，自己個心跳驚跳出嚟，哇！真係超驚啊！所以大家真係 安全第一啊！ 今日係五月十三日，星期四，農曆四月初二，適宜祭祀、祈福、開光、定盟、開市、交易、動土、栽種。 今日仲係好日子、啊， 你唔想咩？今日忌安藏入宅， 咁点算啊？ 谂下可以点做咪得咯？今日都系世界鸡尾酒日， 今日大家饮翻杯先。未成年嘅当然唔饮得住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爆发的冲突未有平息迹象。根据统计，在过去三日，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方向发射过千枚火箭炮，造成六名以色列人死亡，百几人受伤。以军几百次空袭还击，摧毁加沙地带两座大厦，共有65名巴人死亡，其中16人是儿童。国际社会呼吁各方克制，美国总统拜登强调以色列有权自卫，并派出助理国务卿到当地斡船。俄罗斯建议美俄联合国和欧盟就以巴局势举行四方会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以巴各方停火，联合国将尽力促成四方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形容中国新疆地区实际上已经变成露天监狱，所有宗教神职人员都要参加政治灌输会议。报告又指中国当局持续骚扰和恐吓宗教领袖，劝阻他们和美国官员接触。另外，英美等国家和团体共同主办讨论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视像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将继续发声，直到中国政府停止对维吾尔族和新疆少数族裔民族的种族灭绝和进行危害人类的罪行为止。中方批评会议充斥谎言和虚假资讯，强调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系统性性侵和虐待都是谎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定，下星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会议期间举行会谈。俄罗斯外交部话，拉夫罗夫和布林肯通电话讨论国际和双边关系事宜，并同意在今个月20号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谈。

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37，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是啊，小白， 早晨 ,Kitty, 喂，今日是不是Kitty带啲好嘢同我哋 好嘢啊，同我哋息息相关，尤其是阿 O 同埋我，因为每朝早咧都饮一杯咖啡先翻嚟嘛。嗱，但系小白咧就我知道你就麻麻地受得咖啡嘅， 手震啊， 手震啊，你个口罩好靓喎， 梗系啦，有车车嚟噶嘛，呢个系， 呢个 冇错啦。啊，一阵间咧 系咪买玩具送噶？我想问呢个口罩， 我送俾佢噶， 真系噶，你有买玩具啊？ 我冇买玩具， 系呢个系玩具嘅牌子嚟嘅， 呢个玩具牌子嚟嘅，只不过 你好似唔知。你保完緊我嘅説話喎，兄弟。 我朋友做㗎， 我哋朋友做玩具嘅， 唔係啊，做口罩。 越描越黑嘅件事。 係啊，如果大家想睇下咧，小白呢個咁靚嘅口罩，一間咧記住10:30我哋今日有 Facebook Live。 冇錯，因為我哋仲會有一張相啊，同大家揮揮手，啊，賣個好口，講聲早晨啊。 係啦，喂，咁啊講開飲咖啡，小白就麻麻地啦。 但我好中意咖啡。 但係你點樣提神咧？咁其實 茶咯。 哦，朝头早你会饮茶， 系啊 ，meditation。只要咧，你朝头早嘅时候用半个小时冥想，反思生命嘅意义。 哇，我今日瞓翻， 同埋宇宙嘅奥秘。 唔系，我惊你唔使瞓喎，你3:00要起身冥想嘅喎，你5:00要翻到嚟。 好多跨国 CEO 都系咁噶，即系4-5起身，跟住咧就真系冥想，跟住做少少练习。即系exercise， 跟住咧就食个简单嘅早餐，跟住翻工咯。跟住佢哋宁愿3:00，即系大家食 tea 嘅时间，佢已经收工。 而家话韩国嗰啲年轻人都兴咗呢一种， 早 起好早起嘅5:00就起身。 大叔的生活， 睇翻嗰啲咩历代咁嘅英雄人物啊，唔知咩元首啊嗰啲，喂好多其实佢哋都系4:00起身嘅。 系啊， 到底系因为佢做咗元首，所以要咁早起身咧，定因为有呢个习惯，所以佢咁高位咧？ 即系到底有鸡先定有蛋先咧？ 小白，你唔使做元首，你做翻跨国 CEO 就 唔系啊，你做翻6:00 OK。非常好， 本身已經做得好 啊， 依家做得超級超級好，無可取替，無可取替，你嘅地位誰能代替你地位啊？ 幫你啲有 CEO 俾我做咧， 係啊， 係咪 CEO 啊？好啊 ，CEO 好， 你做你屋企嘅 CEO 咯，係啊。 於是乎，鍾哥就話：不如將6:00嘅節目改名叫做 CEO 啦，咁樣你繼續翻嘅， 成個 CEO。 呢個再傾下。喂，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啦，飲慣咖啡嘅人，尤其是朝頭早啦，如果你唔飲咧。是真的 feel 到有不同的。 是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啊。我一开始啱啱转来做晨光的时候呢，就是中了这个咖啡的引头。当时我真的不喝咖啡。是啊。因为没有咖啡呢，即是的生活，我当时使乜早起身呢？我几迟瞓就几迟瞓。 不是，因为你都要工作到好夜。 是啦，因为当时工作到好夜，但朝头早唔得，要好生龙活虎呢，同埋好投入到个节奏同埋情绪呢。依家我闻到咖啡咧，已经有朝头早起身嘅效果啦， 有醒嘅感觉。 系啊，真系醒，同埋我自己尝试减量嘅，因为好努力咁。 太依赖咖啡，你觉得？ 系啊，我估我上年9月、10月饮好多，因为有啲新嘅工作，有啲新嘅挑战啦，跟住自己就要逼令啊，喺叫做做嘢嗰一刻咧，好精神啊咁样，咁就一日饮3-4杯咖啡，咁有后遗症。 哇，都好多喎，你饮多。 个后遗症咧就系。用了很多钱来买咖啡。 哦 等 我仲喺度洗耳恭听添， 梗系身体出现咗毛病啦。咁但系你知道我哋呢啲朝头早啊，报喜不报忧啊， 听唔出嘅。 点啊？你听，但系自己就尝试减量。 不过其实咖啡咧饮啊，当然提神啦。其实咧咖啡嗱，我话咗我好中意啊，但我又唔系好饮得噶嘛。 咁你点啊？ 但系我闻咖啡咧，我都觉得好精神。 系啊， 系啊，佢 真系闻下都好香。 咖啡，小白闻，小白都好开心，生龙活虎咁。 几好，你杯咖啡一鸡两味。 系啊， 喂， 我唔够 一个人。 闻咗当饮咗， 闻咗 有冇去夹翻啲咖啡钱啊？闻唔系消费啊？闻都 系喎，同埋你有享用到， 我有享用到，系啊， 讲笑， 我醒咗。 不过我自己咧有试过一次咧，就系去旅行。 系 咁你朝头早喺屋企即系挞挞条条啊，咁就会饮杯咖啡啦。但系你去旅行咧，未必即系间间酒店都会有杯好嘅咖啡，即系顶尽啊。有时可能佢真系喺嗰啲民宿咧，只系得嗰啲好稀薄嘅冲嘅咖 啡粉咁樣嘅啫嘛，直 頭 係 東南亞嗰啲咧。係啊，佢咧最狡猾係嗰啲咖啡本身咧，已經三合一咗啦，仲要加入超級超級多嘅糖分。 係啊， 好似飲緊糖水咧，或者食緊咧舊時最傳統咧嗰啲咖啡糖。嗰啲咖啡糖咧，其實個咖啡味咧都濃嘅，但係咧佢個奶精味咧同埋個甜度咧 更勁， 超甜啊，甜到苦噶。我有喺東南亞咧有陣時即係朝頭早起身，即係做嘢之前啊，咁你一包包沖嗰啲咁嘅，攞啲熱水沖包嚟飲下先咯，即係唔係度度都買到咖啡？ 佢啲咖啡叫過 B 噶嘛？ 過 B 啊，係啊，過 B。 東南亞真係要過 B， 過 B 係啊， 過 B 好超型。 整杯過 B 嚟係嘛？ 電台有超 B。咖啡 又過 B 係啊， 但係嗰陣時咧，我就唔係話飲嗰啲好稀薄嘅咖啡，我直頭係冇飲到啊，嗰朝唔記得咗啊，咁可能好趕行程咁啦。然後咧，我個朋友即係同我一齊去旅行嘅時候咧，十一二點咧，佢就同我講：你做咩啊？你今日心情好差咁樣。我冇嘢啊。不過你同平時嗰人好唔同啊咁樣，後來咧就揾出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嗰朝冇飲咖啡啊，成個人咧 一擋 係啦係啦，你唔好再講 嗰個原因，會係你嚟 唔係啊？即係唔係啊？原來你個人咧係唔醒啊，即係好似好混沌咁啊！但係你又繼續即係行緊啊，喐動緊啊咁樣。 問我咁， 所以而家咧我就幻想唔到一個冇咖啡嘅朝頭早係點樣。 你依家都有飲咖啡先翻工咁？ 我飲完先翻嚟㗎。係 咩？ 係啊。 唔知道喎。 我都有冥想噶。 而家你帶埋你屋企啲咖啡翻嚟啊，等我攤啲，係啦，攤翻啲咖啡紙，點樣先可以精明消費？ 你揾個 就係用你朋友嘅錢花喺自己身上。 我唔使噶，你揾個罐咧裝起啲咖啡味俾我得噶啦。你翻嚟開翻個樽俾我，咪爽一爽。 唔係，我行近啲同你講嘢咧，可能聞到。喂，其實咧，我想講，原來咧喺好耐之前啊，有個地方咧叫做普魯士啊，1777年啊已經講到，但係嗰陣時已經有咖啡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又即係管治呢個地方嗰位大帝咧，佢竟然咧就唔想啲人饮咖啡，原因咧就唔系佢好憎咖啡呢一阵味，而系佢系惊影响到另外一样嘢，就系影响到啤酒。咁有咩关系咧？佢就话担心咧咖啡嘅出现咧，就影响咗佢哋国内嘅啤酒消费。咁佢就怕啦，嗱即系。驚啲人就二揀一啦，即係飲完咖啡就唔飲啤酒，或者你happy hour 飲咩啊咁樣，啲人咧就算啦，飲杯咖啡算啦咁樣。咁咧佢就怕咧呢啲資金啊流咗喺啲外資嗰度，因為始終咖啡係即係外來嘅嘢啦咁樣。咁佢就諗盡辦法咧，令到啲人咧唔可以飲咖啡。咁佢有啲咩方法咧？佢就話首先咧。就經過佢努力底下咧，就人即係佢哋嗰度啲人啦，早餐嘅時候咧就規定佢哋只可以飲咖啡，唔准飲酒。咁短暫嚟講 咧，早餐飲酒都好 heavy。 唔係㗎，好多人都係㗎。係 啊，法國嗰啲最中意 酒，好浪漫個酒精售後。 佢浪漫之餘，因為佢本身真係好中意飲酒。 係啊， 你如果本身唔中意飲酒咧，倒落你個口你都唔飲。但係我估普遍佢哋真係個文化，個酒文化好濃 啊。係啊，咁但係咧，佢就話只係咧輕微令到嗰個啤酒嘅銷量回升咗少少啫。但係長遠嚟講咧，嗰個咖啡嘅增長咧，佢都冇阻礙到嘅。咁佢又再諗咯，咁啊嘗試咧限。制咖啡，淨可以咧由呢個皇家認可嘅機構出售。咁但係佢基本上咧就拒絕咗所有申請嘅，即是話咧皇家機構咧係冇得賣嘅，即係佢咁講啦，係話你喺呢啲認可嘅機構先買到嘅，但係佢哋咧根本就冇提供。咁結果點咧？結果就係喺黑市嗰度咧就出現咗咖啡豆啦，係啦。 但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呢樣嘢都係好傻豬豬啦。你話1777年啊，嗰度開始搞呢個叫做咖啡嘅叫做反制革命啦，可以咁樣講啦。喂，但係咧，你100年過去咗啦，啤酒咪仲係啤酒，你咪繼續飲緊咖啡咪 咖啡都 係 咖 啡，即係呢啲用年與日咁樣見證得到就 OK。同埋再加上一樣嘢，壞落暴富，即係阿崔傑同社都講，依家今時今日都有咖啡啤酒啦， 係咯，我啱啱都想講，都有溝埋一齊啦， 溝埋一齊，咁咪啤酒又做到生意，咖啡又做到生意咯， 洗頭水同護髮素都撈埋咗一齊。 呢個普魯士係咪啊？ 系啊，就系、是、可能佢即系谂歪咗，净系觉得只可以二拣一。到到最后，其实佢都有最后一招嘅，佢又揾咗400个士兵咧喺嗰条街度巡啊。因为佢而家即系佢自己冇入到啲咖啡豆卖俾人啦，咁所以如果你拥有咖啡咧，咁即系你喺黑市嗰度买啦。 严厉风行啊！ 系啦，咁佢就谂住拉你啦。咁但系咧，佢就唔知点样，冇逐家逐户去到拍，佢就揾咗400个士兵咧喺条街度巡，闻到有咖啡味咧，就冲入你间屋嗰度。 咁难搞。 喎，咖啡本身係真係好香喎。 係啦，嗱呢個難搞。係咯，點樣可以你擁有一包咖啡，但你又冇嗰陣味傳咗出去咧？ 你唯有擁有佢而唔沖佢， 點樣食榴蓮？ 好流臭 咧， 有氣咧。 但係呢個故事咧，令到我就有一個啟發，就係當你真係好愛一樣嘢嘅時候咧，所有嘢都阻你唔到。係 啊，真係排除萬難。 係啊。 路上有數百公里，難預計。想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雨悲。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in大哟，好好自错，可转可变不过仍是我，明白到一趟即兴之旅会出错，数百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化茧，却另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那只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哟。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要失望。 早上时间7:50啊，听过有坤哥吴业坤嘅一路啊，呢、這个真系听歌学日文、啊。 In 大我， In 大我系头先唱 In 大我，即系点解 ？In 大我即系OK 啊 ，OK 噶 ，OK 噶咁样嘅意思咯。In 大我 即系 好噶啦， 系啊，有一个好嘅心情，好嘅态度。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之前的时间呢咪成日讲好多 flycation 啊 ,staycation 啊，我哋当然希望呢就可以真真正正有一个即係旅行啦，係咪唔使搞呢样搞嗰样諗咁多噱头啦。 咩叫格諗啊 香港话，你留意住下个星期一啦。福建话你就知啦， 转头话你知啊。 个冧，个冧。好啦，嗱，而家咧，香港咧嗰啲嘅有一间航空公司咧，佢就好似用翻之前日本航空公司嗰个套路，佢、就将佢嗰啲叫做餐车啊、废物收集车啊，就去到转售啦。 嗯， 系啦，去到出让啊。 你咧上次讲咗啦，即系嗰啲航空公司啊。 冇错啦， 冇计啊， 系啦，咁佢咧一售价咧，其中有一款最昂贵嘅废物收集车啦，佢、就话到去到6000蚊一架， 港纸啊， 港纸6000港元一架，哦、好啦，咁啊形容咧可以用嚟做咩咧？咁你卖嘅时候，你都话俾人听，喂呢嚿嘢呢个车要用嚟做咩噶？ 因为之前咧嗰啲餐车咧，佢都有帮你谂，如果你摆咗喺屋企，可以做啲咩噶嘛？ 冇错啦， 即系做当然你可以扮角色扮演啦，喺屋企。但系第二，你亦都可以咧，即系做一啲床头柜啊，定系一啲即系杯柜啊咁样样噶嘛？ 点解要搞到屋企成架飞机咁样？ 因为 飞机迷可能 太 挂住 系啦，正如我哋想送嗰张巴士凳俾你一样， 巴士迷、飞机迷、有铁路迷，系咪？咁啊，佢嗱，我哋先唔好讲佢谂住呢个可以提供点用先。 喺阿白月浩继续讲之前咧，即系我希望所有巴士迷咧，如果你喺夜晚影巴士嘅时候咧。我明白夜晚都要用閃光燈嘅，但如果你企喺路邊， 我即刻明白啦，鍾哥。 如果你企喺路邊見到有架巴士，你突然之間用閃光燈閃一閃咧，可能成條馬路所有嘅車，包括埋呢架巴士，大家都會弊家伙啦，450。 但明明個巴士司機話我揸得好慢嘅咯， 因為經常都有呢啲咁樣嘅美麗的誤會 係啊 出現咗嘅。 禮拜六日咧喺嗰啲山路位啊，眾多呢啲客人嘅閃光燈 係啊， 即係可能有啲叫富家子弟啦，咁我哋揸住架跑車，咁自己就好想影自己揸車嘅英姿，咁於是乎佢哋就會上網有啲 group 咧就揾一啲攝影師，咁就話嗱我幾點鐘喺邊度出沒嘅，咁咧你就去嗰度等我，我車牌幾多。咁我喺边个弯嘅？我一掟嗰个弯咧，你记住影啦咁样，咁啊插咁啊影一辑相俾佢，咁啊去到有呢啲咁样嘅叫做嘅兼职嘅，都几多元化嘅一啲工种啫。 不过咧，即系如果奉劝，就话阿白元浩讲话咩富家公子咧，我希望大家明白咧，唔系架车令到你变得有型， 系 应该系你个人本身已经有型，你揸咩车都会有型嘅，唔系揸住架靓啲嘅车你会有型咗嘅。 正所谓人要恶过架车， 冇错啦。 所以通常见到揸靓车落车，我都系一个肥佬嚟嘅。 好啦，讲翻呢一个先，咁佢就话到喂6000蚊，如果最贵嗰个叫做废物收集车咧，咁航空公司自己都有话到，如果大家买嘅时候咧，有啲叫做用途嘅方法图，提供俾大家嘅，佢就话到嗱，由于呢个本身是一个垃圾车啦，咁所以大家咧系真系可以用嚟做一个大型嘅垃圾桶， 真。 佢 摆一个咁大垃圾桶喺度做咩咧？ 可唔可以睇下个样大概系点啊？佢真系可以摆喺屋企嘅。 佢真系可以摆喺屋企，佢有碌嘅。咁而且佢话咧，除咗我嚟做呢个垃圾桶回收箱之外啦，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污衣篮。即系你洗你要换衫或者冲凉嘅时候咧，你就攞住呢一个车，你可能入个胶袋或者入个网袋，你将啲污糟衫抌落去。 系 我谂你可能储好多衫啦，然后你就可以喺屋企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去呢个洗衣机嘅时候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將你嗰啲衫就放喺入呢個洗衣機嗰度清洗啦。 佢有幾慳位喎、啊、呢、這個，即係 佢係摺落去， 係啊，佢係扁身㗎。 扁身即係長方形咁樣一個直立式嘅桶啊嘛。 係啦，係 咯， 係啦。咁呢只咧就最貴嘅。咁佢話到咧啊，而家話俾大家聽都唔怕。其實本身佢哋喺網上邊叫做銷售呢一類型嘅產品，嗰啲已經全部賣曬啦。 哦， 即係你唔好話喂6000蚊，我哋蘇豪達有冇人買啊？係有好多飛機迷嘅。咁佢哋已經全部咧就買曬啦！ 我夠知好多飛機迷咧， 係啊！ 你知唔知大家最想攞啲咩翻屋企啊？ 空姐，我就機師。 如果你中意空姐機師， 會咩咧？ 你會揀機師定還是揀空少啊？ 有咩分別㗎？ 嗱，梗係有啦。機師咧就可以同呢一個控制台講，我要打5噸油啊嘛，係咪先？張智霖，唔該，打多5噸油咁樣。空少咧？通常是靚仔啲嘅，係空少通常靚仔啲。 機師都好多靚仔喎，鍾哥。 機師都靚仔嘅， 唔係因為空少嘅人數可能多啲，咁所以靚仔嘅比率如果係咁樣計翻咧，可能都會高啲，係咪？ 係啊，即係通常你喺電視劇先至見到比較年青嘅空嘅機師嘅，咁但係空少咧大部分都係比較年青啲嘅。 我揀機師， 嗯， 因為有型。同埋個距離感，因為平時你搭飛機，你都會見到空少啊，你都可以同佢講嘢啊，即係唔該俾杯咖啡我，即係我意思係咁樣啫。但真係好少可以同機師傾偈， 都係嘅，都係嘅。機師同你傾偈嘅時候，通常唔喺架飛機度噶啦。 我有次咧搭飛機咧，佢 有冇女機師有嘅應該係嘛？ 應該有嘅，我睇沖上雲霄有噶。 有嘅有嘅， 係啦 係。係 咪葉璇啊？葉璇啊？ 我啱啱仲想問鍾哥可唔可以問埋我，如果有女嘅機師同呢一個 空姐， 空姐 咩啊？ 俾心機做節目啦， 我俾心機啊，而家加油緊啊！ 唔係我話你冇機會噶啦， 唔係我話咧，有一次我搭 飛機啊，點樣同空嗰、那個叫做 機 師有一個eye contact 咧、嗯？就係行緊上嗰條樓梯，即係準備上飛機。 佢、冇戴太陽眼鏡咩？通常機師都戴太陽眼鏡。 佢冇啊！佢咧仲要喺個窗嗰度，因為喺機頭嗰度上機嘅，即係行嗰條樓梯。咁、有時你啲人入緊啊，或者啲空姐叫你點樣喺邊度行係啦，咁你會停咗喺嗰條樓梯度啊嘛。咁我望下個窗啦，跟住佢同我哋 say hi 啊！ 哇！佢同你咋嘛？佢坐喺 你误会咗啊！其实喺度抹窗咋嘛？抹紧个窗，你以为佢 say hi 咁样？ 我即刻嗰程 有下气啊！ 好 nice 啊！ 不过咧，如果你大家中意机师嘅话，或者中意飞机咧，嗱，我哋头先讲有好多 flycation 嗰啲嘢啦，或者系有航空公司拎啲嘢出去卖咧、喂，日本有航空公司，佢有第二个套路咯，咁佢咧就话可以俾大家上去个飞机嗰度飞一转。飛一圈嘅，咁但係佢哋新嘅一個服務做咩咧？就唔係純粹俾你遊一遊，而喺上面飛機上面咧搞一個婚禮。 哦， 系啦， 系 啦，呢个咧而家都几多后生仔咧话想试， 唔好意头啊，点 解 上去就放飞机咁啊？唔好意头，唔好意头。 咁你入晒入去先飞噶嘛架飞机，系咪先？咁但系而家好多人都话咧，呢个系一个几得意嘅，因为太多人咧太耐冇飞啦。 嗯， 咁可以咧就上一上个飞机嗰度咧，然后喺上边咧就可能又有证婚人啦，你啲朋友啦，你啲屋企人啦，就一齐举行一个简单，真呢、這个真系简单，因为都唔可以太隆重，因为个飞机。空間 有限啦， 係啦，咁佢哋就話咧，覺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咁航空公司推出咗呢個之後咧，發覺佢哋真係報名嗰啲人咧，大部分係都係後生仔多。 如果佢有氣流咁點啊？即係一捉走嘅時 候，最驚嗰個係咩？係空姐啊！哇，有排派嗰啲紙巾啊，又要抹又剩啊！ 其實都係唔提議嘅。 點解啊？ 即係個新娘，我驚佢會好大壓力啊！哇，咁多空姐喺度，會唔會個新郎 講？ 咦，諗錯咗？調翻轉頭，個新郎都會好大壓力嘅。咁多空少喺度，哇！會唔會佢攞件行李舉上去嘅時候，腹肌啊，腹肌啊，嗰度喎，即係咁就唔係幾， 同埋都幾多靚仔靚女嘅喎，係㗎，係咪先？係啊，咁所以咧，即係結婚都有好多種方法嘅，呢、這個都係其中一種幾得意嘅方法啊嚇、 不過都幾有創意啊，我覺得，因為以前你會話喺飛機上面搞婚禮，即係你諗都冇諗過 嘅。 不過我曾經有 friend 試過喺飛機上面求婚咯，但係佢嘅另一半就係因為係空姐嚟嘅，係啦，咁佢就知道佢喺嗰班機度做嘢。 如果夾埋一 GM 嘅機長，我如果有啲特別嘢要宣布，咁、樣用啲招添， 咁啊太誇張。 快餐店外停車場將佢拘捕，佢將會被帶回紐約。槍擊案發生在當地星期六下午，警方當時說案發前有人發生爭執，期間有人拿出手槍開火，槍手之後逃離現場。至於受傷的三人，包括一名四歲女童，全部沒有生命危險，估計和槍手沒有任何聯繫。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人正式罷免前副總統切尼的女兒利茲·切尼在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的職務，她被指多次公開抨擊前總統特朗普在去年总统选举舞弊，言论破坏党内团结。众议院共和党人在星期三召开闭门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罢免众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的利茨·切尼。不过仍然是共和党籍联邦众议院的利茨·切尼将在明年中期选举中谋求连任重返国会。利茨切尼在表決罷案，在表決罷免案之後表示，他將會盡一切的可能，確保特朗普無法再次入主白宮。特朗普在利茨切尼被罷免之後發表聲明，指利茨切尼危害共和黨利益，並且對美國毫無貢獻。日经平均指數報27,797点，跌3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1美元，卖出1,81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3，人民币6.458，

讲首个为银铃而设电台电视同步直播的游戏节目《香港暖流》登场啦！ 五月十七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一点，打开港台电视31， 或者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就可以同我哋玩游戏。 节目会邀请到嘉宾主持祝文君、麦雅智，当然就唔少得恒常主持侯伟新同埋袁子佩啦。佢哋会准备大量游戏同丰富奖品，务求令大家睇得开心、欢心又清心。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递紧。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钟哥同埋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啊，哦，晨哥听众你哋好， 系你好啊 ，Dicky。咁但系睇翻咧，隔晚美股咧就唔多好、啊， 又唔系 几好。好啦，详细嘅大市走向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咁啊，先讲下外围美股先啦、啊、吓、嗯啊，即系其实咧。創完個歷史新高，講緊道指同呢個標準普爾500指數，真係唔係好耐㗎咋。咁跟住呢，喺過去呢兩日呢，都真係見到翻天覆地。嗱，三大指數都跌㗎啦，可以用勁跌嚟形容添。咁當然有啲股份嘅抗跌力就好少少，但係強於啊，股神嘅投資旗艦都要陪住跌些少。咁發生啲咩事幹咁樣呢？最簡單嘅理解就係咁啦。只可以講即係不幸嚴重啦。上個禮拜五啦、啊、或者其實呢過去呢兩三個禮拜呢我都有講幾個概念嘅。第一就係話唔好唔信即係所謂嘅五窮六絕、啊、都唔好講七唔七翻身先。總之唔好唔信五窮六絕。咁英文就係 sell and may and go away。咁好啦，再者呢我都有講過一個情況，就係話當我哋見到呢美國嘅國庫債券，即係佢哋嘅 US Treasuries 啦、啊、即係十年同三十年嘅債息一路上嘅時間咧，反映到一個現況，就係、是、對於經濟未來復甦嘅預期同展望。哇，這個好樂觀啦、啊！但係再數落去係乜嘢啊？就係、是、對於個通貨膨脹嘅來臨咧，感到非常之咁擔憂。這個咧喺過去都唔止一兩個月啦，都即係同大家都講咗好一段時間。好啦，咁而家點樣咧？生如欲來啦，大家就真係驚通脹啦。由股神佢啊，股東會嗰陣時咧就已經係苦口婆心就警告啦。跟住咧就耶倫咧就唔覺意就彈弓口咧就講咗出嚟，就醒起哎呀，我唔係聯儲局主席咯，而家係財長啫噃。咁所以咧。系啦，咁佢咧就唔可以搶答噶嘛嚇，即係十分俾阿鮑威爾啦呢啲。咁跟住佢又修正，哎呀，我真係其實簡單啲，我冇講過啦。哎呀，其實咧都可控啦，聯儲局啊自己啊搞得掂啦咁。咁但係問題點講都好啦，其實最後嘅結論就係佢講嘅嘢根本就係事實嚟嘅，股神所提醒嘅警告根本就已經係擺在眼前嘅情況。好啦，而家做咩呢？就係而家見到咧，就係美國個CPI 啊，消費者價格指數咧，一句講曬就勁升咯。咁點樣啊？如果勁升，咁冇嘢嘅。當個即係話通脹壓力繼續加大，咁就即係話最後就可能咧，聯儲局咧就逼不得已咧要做咩？要出掉啦嚇。即係咪咁快加息？唔知。不過起碼咧都可能咧有機會喺嗰個買債規模嗰度咧又做啲嘢啦。不過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局限喺美國，而家見得到嘅情況最簡單理解咧，就係連內地啊，其實全球好多個國家都面對住同樣嘅情況，就係話而家咧通貨膨脹嘅壓力咧係越嚟越大嘅，喺疫情嘅呢一個慢慢憧憬會退卻，有啲當然啦，譬如話內地咁已經係全面受控啦疫情，咁但係咧即係喺呢一個嘅大環境底下咧，咁通脹嘅價格一路升咧，其實有幾樣嘢嘅，第一。即係之前就炒嗰啲即係原材料嗰啲股份啦，咁好啦，炒完啦，咁而家嗰啲都回咯。咁但係咧，而家係講緊通脹上升，係首先啲原材料嘅價格高企嘛，哇，咁啊大件事啦。即係你總之咧，你做下游少少嗰啲咧，即係你總之個成本就會增加。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梗係會係對於嘅股價、股市啊、市場氣氛啊。 都係一面倒利淡咯。咁所以當個美股咁樣跌咧，港股今日亦都要陪住噶啦，即係睇下邊啲股翻跌多點解嘅啫。 哦，即係。都系咁啊！睇下究竟阿 O 咧有几多人讲话，哎呀美股，哎呀美股，但佢哎呀几多日先咁样。我成日都话咧，标点符号好重要嘅。我今朝睇有报章嘅一个财经版咧，佢写咗一句出嚟就话，京东物流全下周招股。 嗯， 咁我究竟佢系讲紧京东物流全下周招股啊，还是系京东物流全下周招股啊？即係究竟係真定假嘅咧？呢一樣嘢叫我大家唔好傳啦。咁究竟呢個傳言真定假有冇幫助啊 ？Dicky 啊， 係咁啊，即係都咁呢個就都簡單嘅理解，就好過嗰啲咩小朋友生唔生性，媽咪可能欣唔欣慰嗰啲就唔難理解。嗰啲網絡嘅潮聞啦，咁好啦。呢、這個點理解呢？咁其實呢樣嘢呢，咁等我拆解啦。其實講緊呢一個即係東物 物流處咧。 先至係一間公司嚟嘅，咁所以有時啲中文啲題咧都真係嘅。而家啲記者可能越嚟年輕，又或者有啲可能係人工智能寫啊，所以咧就變咗咧係啦。有陣時真係其實即係寫多一隻半隻字，市場傳聞咁係咪即係多咗三個字係真係會係會令到嗰個題 咧？ 係即係或者係多一個字咧？傳聞咁得唔得咧？咁當然啦，跟住又會話會唔會一間公司嘅傳聞轉動嘅？嗱，好啦，咁咧就簡單就係講緊京東嚇，即係京東就當然9618啦。個旗下京東物流咧就已經係即係開始點樣咧就進行呢個路演啊。咁啊路演即係做咩咧？或者係話俾你聽，喂嚟咯，我哋嚟咯，上市噶咯咁。咁啊，即係介紹下、推廣下，跟住最後就會係上市聆訊啦，就進入呢一個公開招股啊。咁嗱，老老實實，即係呢個時間拆咧，就真係唔算話最理想噶啦。即係大家都見到近期，都唔係近期啦嚇。過去呢段時間，我都有幾耐冇叫大家抽新股咧。即係如果數手指，我自己諗翻得機冇叫大家抽新股，已經最後嗰陣已經係快走啦，去到幾耐之前嘅事咧，仲要叫大家抽到攞到即刻要好走咁。咁好啦，咁當然。而家唔係冇嘢抽嘅，遲啲先至再講。不過講一句先，就係 iPhone 呢啲梗可以抽啦，因為呢啲實食噶嘛，係理論上係即係可以用即係冇風險嚟形容啦嚇。不過呢個表哥不提。咁但係咧講到京東物流咧，本來即係大家都好憧憬嘅，對於呢間公司嚟講到咁，但係而家呢一秒鐘嘅市場氣氛咁樣咧，咁就可能會影響佢個招股嘅反應。不過如果你話真係長線少少啲去睇咧，咁都正面嘅。嗱，當然新經濟股琴日彈少少，咁啊順帶一提講埋京東啦。咁今日哎呀，會唔會三大指數美國又冧咗咁又跌過咧？咁真係唔出奇。不過咧，就對於佢嚟講咧，都有少少啲憧憬喺度咯。咁第一就係話，關於就係起碼喂咁佢都起碼有個仔又上市啦。咁呢個都幾叫做正面。咁第二咧就嚟緊咧 ，MSCI 就啱啱執完位，宣布完嗰、那個即係話即係變動啦。咁但係呢嚟緊呢都有重頭戲，就下個禮拜五呢都有啲恒生指數嘅季度檢討。嗱，其實京東呢就上次都已經俾人傳過有機會問鼎恆指補助，咁名落孫山啦嚇。今次我都覺得都係有機會嘅。咁當然如果今次又係唔得咧，咁我又搬翻張家輝嗰句金句噶啦，即係正所謂你今日冇，但係將來會有。即係以佢嘅市值啊，同埋恆指嘅改革未來嗰個成分股嘅數目，會最基本第一個階段增加到大概80隻咧，咁點都會揀咗佢入去嘅。咁但係係咪今季唔知？咁但係咧就即係頭先講嗰幾樣嘢咧，即係點講都好都。對佢嚟講都叫做係少少正面，同埋話曬啲新經濟股跌咗好多啦嚇，希望佢就即今日就叫做晾一晾住，即係唔好跌咁多，咁啊已經叫做係即係輸少當贏啦，咁啊簡單啲講啊咁啊。 嗱，但係Dicky 咁樣喎，咁佢咧就喺遞表嘅時候咧就市傳就400億啊美金啊，咁但係而家咧就估值咧就350億嘅就少咗啲嘅，咁你覺得呢個有冇啲啟示喺裏邊咧？ 即係頭先我咁講啦，即係而家大家個氣氛就差咗，因為永遠都係嘅，即係。究竟嗰個最終嘅定價係幾多錢，甚至乎嗰個招股價嘅範圍咧，而家都未有嘅。其實冇嘢嘅，佢就真係講得廣東話難聽少少嗰句咧，就即係但係事實嚟嘅，就叫做拆樓試沙煲啦。咁通常都會試下市場水温啦、反應啦，睇下大家譬如國際配售，問下啲機構投資者啦。咁跟住佢就會即係一般嚟講啦，就大部分啦嚇就。會定個範圍啦，跟住咧就再睇埋市場公開發售、國際配售、認購反應咧，就最終咧就用認購反應嚟定住。 跌嗰個招股價嘅，即係話反應好熾熱喎，超買好多倍喎，咁佢咪上限咯，或者近上限咯。反之亦然喎，咁佢咪定下限咯。咁所以就即係都係而家一句講曬，就氣氛就好一般㗎啦。雖然呢隻股份基本面都係好大。气氛有阵时都系主导一切嘅， 系成 Dicky 贵贤啦，我相信揸住京东嘅，即系佢都上翻落嚟好多噶啦。呢、這个新嘅消息，即系呢个物流上市，咁睇下可唔可以又可以即系帮到少少啦，个心理作用都好啲啦。我觉得 at least 吓，系啊。不过嗱，虽然个市 系咁 嘅啫，系啊系咁啊。头先你输少当赢，简直就系讲咗好多人嘅心声啊呢排。但系咧嗱，个市唔系好靓仔，都有啲股咧系升嘅，咁啊想睇下 Dicky 咧讲下。啊！呢一个乳品股啊，因为寻日见到其中一只咧，澳优咧就因为业绩带动啦，咁啊炒高咗。寻日咧升超过一成啊，升咗12%+。咁啊，其实佢啱啱嗰个月过去咧，都升咗10%+噶啦。咁其实乳品股有冇一啲因素嚟紧后市会有啲潜力？譬如你话健康意识提高啊，或者通胀有助提高个价格啊，等等咁样咧？ 好咁啊！嗱，呢一个咧就都即系两睇啦。嗱，因为咧即系有阵时啲消息面咧就此消彼长嘅，因为咧就而家咧就都系呢一秒钟我技术性咁样讲稳阵啲，就都系咧就据悉啊，或者咧如果讲得多几个字就市场传闻，就讲紧咧木头咧有啲系啦，旧股东咧佢哋咧就通过配售代理咧某一间。正行高字头嘅咧，就咧喺个市场度配售股份，其实冇嘢嘅，即系简单啲讲，都系佢哋减持股份啫吓，就系配售佢哋嘅旧股，咁都正常嘅，系咪升得多时？咁又或者而家可能即系你唔知噶，可能等钱使咧，即系讲笑咁讲啦，咁所以即系要透配股透现啊。其实过去我哋都见好多噶呢段时间咧，尤其是即系唔系先旧新配新股集资咧，就系配旧股套现。咁所以咧就此消彼长啦，即系业绩啊虽好，咁业绩展望亦都好，咁但系问题系啊，当见得到同业啊有啲即系配售嘅行动啊，咁呢只如果有个比较明显啲嘅回落就唔好多啊，就跌翻去大概嗰、那个配股嘅折让价咁上下啦，咁可能都会影响埋其他嗰啲嘅即系所谓嘅同业嘅股份咯。咁头先即系阿 Kitty 讲澳优买717啊嘛，咁但系即系系啊，基本面系好嘅，咁第一季嘅业绩表现都好嘅，咁但系即系究竟系会唔会可以继续升咧？咁我有啲保留，即系简单啲讲，寻日嗰一棍嘅大阳烛咧，咁就叫做反映咗噶啦，即系业绩好好啊。咁啊，帶啲小朋友去玩一轉啦，個商場度玩啦，食下嘢啦，咁樣食下薯條、漢堡包，咁跟住又翻去讀書噶啦。 好啊，咁啊，今日真係要睇住轉個頭咧，開市嘅情況係點啊嚇？今日非常多謝咧，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啲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多謝陳生位， 唔該曬， 再見， 拜拜 ，Dicky，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喺呢个优惠咧，即系同大家讲之前咧。就有一个游戏同大家玩嘅，就有一个 好厉害啊！你咁好 玩啊！系啊，喺边度玩呢？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啦。 二台面书网页 啦。咁我哋就 post 咗两张相，咁啊朝头早等大家练下个眼力啊。咁啊，其实就喺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影嘅啫，张相咁啊，有我哋三个人啦，有阿 O 啦、阿小白啦，同埋我啦。咁啊，两张相咧目测好似咁，但系其实有五个唔同嘅地方嘅。 我点睇咧？有啲人揾咗六个添啊，即系有 咁惊， 有骨 咁惊， 有骨啊！ 好搞笑，自从我哋每朝铺咗相之后咧，由朝头早开始铺咗相之后咧，成日都有啲怪异嘅事发生。 灵光第一线， 灵光第一线啊！咁大家而家可以想去同我哋一齐参与下啦。 同埋可以，如果你见过呢两张相觉得好玩咧，不妨咧今日将呢张相 share 俾多啲朋友一齐玩一下。 系啦，嗱咁手头上咧有一个嘅优惠咧，我觉得。就是好啱头先提过，同阿小白讲，就是嗰啲巴士迷啊，竟然咧真系。 有好多巴士迷，令到咧有一啲嘅酒店咧推呢 staycation 嘅时候咧，都有咧巴士主题。哦、但系佢点样可以令到间酒店变成巴士呢？ 我以为你话佢系坐巴士去到嗰间酒店。 咁呢个佢自己识随转变啦。讲真， 间酒店系咪买咗好多嗰啲巴士凳啊？ 系啊， 系、啊。 有冇可能 系咪啊？我上网睇嗰啲情趣酒店都有偶尔有呢啲主题噶嘛？ 点解你 冇 主题啊？情趣酒店咧？ 冇啊，佢弹出嚟我咪睇下。 咁你平时睇开啲咩？佢会弹出嚟 咯。系咯、啊，咁、啊、我睇完先可以开麦讲。 有冇见弹俾我睇？冇啊， 我从来都冇弹过出嚟。 你想唔想睇啊？ 唔系你弹其他嘢嘛，都一样咁好睇嘅。 情趣酒店都冇乜嘢啊，只系多啲情趣啊。系啊，你谂多咗啦。 嗱，讲翻呢一间酒店啦，咁佢推话有巴士主题，好适合啲巴士迷去，系乜嘢咧？咁唔系话里面有一啲巴士造型嘅房啊，而系咧佢话首先佢个地理位置佢处于沙田啦，咁你咧就可以遥望呢一个嘅沙田嘅车厂，某一间巴士嘅车厂。 沙田有车厂， 有 啊，有 啊， 有 啊， 系 啊，九巴车厂咯。 咁样都系一个卖点啊。 嗱，首先呢个系其中一个点啫。咁第二咧就系佢系有得咧喺你退房嗰日咧去到参观呢一间车厂嘅，即系联成咗啊。 即系我啲巴士迷就可以入去。狂影相啊，咁样狂打卡啦，喂 OK 喎， 系啊， 有啲巴士迷成日都喺啲桥底嗰度影相，其实你参加呢、這个，你喺入边影到爆， 直头喺入边影啊， 有阵时我都惊啊，揸下车突然间有啲人攞长炮影啊， 系啊， 好明显系唔系影我架车嘅，但系你作为一个驾驶者， 好惊啊， 影你个样咪影你架车， 系啊， 咦，嗰、那个咪才子咯， 系啊，收油啊，影我样有咩所谓啊，会影我车牌 四百五啊，四百五， 见到长炮都 sam 虚， 四百 嗱，我自己唔系巴士迷，我唔知道平时系咪好困难。即或者是不容许的呢，即入去这个巴士厂，所以这个都如果是 巴士厂当然是不容许 的。哦，所以他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正啊，这个。 是啊，他说可以逗留70分钟左右的，同埋呢获赠精美的礼品。 哦， 一定是跟巴士有关的啦。另外呢都得到精致的巴士模型一副。是啦，咁另外那些就都是 staycation 的早餐啊午餐啊咁样。 你好心 啊。啊，但是他那个挺得意，他说即可能你很喜欢一样东西呢，你直头好想遥远咁样望住佢，佢话佢嗰间客房咧就系可以遥远咁样望住呢个车厂。 等你望足一日之后，第二日我带你去， 系啊， 燥气啊嘛，燥气再带你去睇下巴士，咁都其实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 系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十三日系一年嘅第13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32日。1940年5月13号，由俄裔美国飞机和直升机设计师伊戈尔·伊曼洛维奇·西科尔斯基设计的沃特西科斯基 VS-00 型直升机进行自由飞行。虽然这次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直升机飞行，不过是第一次具有单旋翼大尾桨布局的直升机飞行。西科尔斯基在俄罗斯的时候已经开始试验直升机类型的航空器。1939年9月14号，沃特西科斯基 VS-00 型直升机亦已进行首飞。西科尔斯基亦设计出世界上第一架四引擎飞机。5月13号出生的朋友在团体或社会中都具有极大影响力，不费吹灰之力已经得到别人的认同，容易招来其他人白眼，欠缺理财能力，懂得保持活泼的特色。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带领研究新科技，是不是可以手到拿来？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最深翱翔天际，但是学不学到站高一线的广阔视野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咁但係你話其他因素突然之間有啲係影響咗有啲變動咧，可能又真係有喎。 大家不妨上個二台面書專頁，一齊同我哋玩玩呢個 photo hunt 啫。 你仲記唔記得？ 記得咩啊？ 你仲記唔記得？ 記得咩啊？ 梁榮忠、梁學熙，晨光出雙涼。 今日我哋講下 火頭仔昆布。一讲到话同主食有关嘅动画作品咧，唔少朋友第一时间可能会谂起火头智多星嘅味吉洋一，以及系味王食完佢所炮制嘅美食之后，各口放出金光，大声嗌好好味啊！甚至乎夸张到冲出宇宙。不过火头智多星呢一种咧，我会称之为认真嘅煮法嚟嘅，嗰啲送菜你真系去餐厅嗰度咧系有机会食得到，而火头仔昆布咧就有少少唔同啦。佢都系主打教人整嘢食，故事其实都有啲夸张嘅。咁每一集咧都会讲男主角咧阿昆布就会攞唔同嘅小食啊，或者系和果子同埋水果等等咧，就将呢啲嘅食材用唔同嘅方法将佢哋烹调，成为咗一啲好有趣，望落去好似好好食，但系其实咧现实生活里边咧，我哋会称之为劣食或者系地狱料理嘅一啲食物嘅。呢套作品主攻嘅市場就係小學生啦，咁所以咧裡面嘅一啲情節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上係兒童向啲嘅，咁同埋佢裡面咧話教你整嘅嘢食，大多數小朋友都係可以做得到，同埋係相對安全同埋容易嘅，基本上都可能係打開個雪櫃嗰度攞啲茄汁啊、芝士，再加塊麵包啊、餅乾或者即食麵，撈下撈下拼拼砌砌。或者難度高少少，擺落微波爐度叮一叮，咁就整得到㗎啦。可以整到似模似樣，不過好唔好食咯，咁就見仁見智啦。 你哋真係記得曬喺火頭仔昆布裏邊有幾多餐單？ 唔記得㗎。 我只記得一個， 係咩？ 因為我真係有整過嗰陣時，就係佢教整一個。簡單版嘅 pizza， 咁就係要攞塊麵包，跟住然之後上面擠啲茄汁，跟住鋪塊芝士，然之後就有火腿就擺火腿，搣啲絲咁樣啦， 有菠蘿擺菠蘿咁樣啊， 係啦，跟住擺喺微波爐嗰度叮。 哦，咁呢個係合理嘅喎。 但係礙於 但個餅底唔同咗噶嘛， 係咪即係起碼似樣咯？好唔好食都係嗰句見仁見智啦。 嗱，跟住最出事嘅就係因為最重要嗰個工序原來就攞微波爐叮，咁但係礙於嗰陣時我屋企冇微波爐， 用咗焗爐啊。 冇啊！我就咁样 就咁食， 跟住我发觉好难食， 好难食啊！ 好奇怪，因为我知得多茄汁咧，一咬落去就已经逼到周围都系，咁啊，梗系俾阿妈闹啦又。咁但系佢里边啊，另外仲有一种咧，就系嗰个 pizza 有个改良版咧，就系脆口啲嘅，就点咧就渗啲薯片喺面。 哦，呢个我有少少印象喎， 系啦，即系佢有好多呢啲好奇怪嘅嘢，但系就系真系你随手可得，同埋即系成日都话细个小朋友就唔好入厨房嗰度搞啲刀刀叉叉啊，唔好掂火啊。咁所以火头仔昆布佢嘅好处咧，就系大多数都唔使用刀或者系要点火咁样样嘅。咁啊小朋友系可以跟住嚟做嘅。 其实呢个同闪电传真机里面教我哋整啫喱糖沙律唔系一样，即系咧异曲同工。之妙就系咧，等啲小朋友可以自己唔使用一啲利器就可以整到一个食物啊嘛！我好记得嗰时唔知啫喱糖点样包住有三文治啊，啫喱糖点样又跟住加啲嘢又变咗沙律啊咁样，跟住就问好唔好味啊？好味，好味，好味， 咩都好味噶啦，细路咁样啊！以前僆仔咪最兴攞个密实袋倒啲嗰啲叫椰丝喺度，成袋椰丝，然之后譬如话阿崔杰同讲正话嗰啲啫喱糖咧，抌啲啫喱糖落去，跟住拉埋佢熬， 系啊， 倒翻出嚟咪就系有椰丝嘅啫喱。 系 就 系 咁样 啊！呢条桥用到而家食薯条都系咁， 都仲系咁样，识咯咁样啊嘛。 咁但系嗰个年代，我记得咧，我睇呢一套咧，我就相对系比较我系中意呢一套多过《火头智多星》嘅。 嗱，呢个就系啦，关于动画化咗嘅呢一啲叫做主食系列咧，有好多啦。我哋最熟悉嘅当然就系味吉洋一啦，火头智多星嘅，跟住有火头仔昆布啦， 有火头爸 B， 火头爸 B 啊呢个我冇 听过， 仲有咩火头爸 B 冇 吓？ 咦，白鱼兔都话冇睇过啊？ 点会啊？嗰个下巴咁样好大个兜咗出嚟嗰个爸 B 喺亚视做噶， 唔系啊？搞错，火头爸 B 咁出名，你都唔识，我即刻开俾你睇先，呢个。 火腿白标好大个下巴嗰个、哦， 有啲印象嘅、哦，但我唔知道煮嘢食嘅、哦。 佢煮嘢食噶， 譬如呢个啦，火腿白标啊，即系阿崔健 同我介绍啦。 终于有一样嘢系我有睇过，你哋冇睇过啦， 好新手咁样。诶，仲有中华一番，中华一番啦。咁、中华一番最近又重画过啦，而家即系又开始连喺动画化咗啦。咁最近咧，我睇咗一个我自己个人就好中意嘅。啱啱完晒连载啦，即系经历咗五年定六年啦，叫做《食戟之灵》 啊， 又系讲煮嘢食嘅。呢套我个人嚟讲，我就非常中意嘅。 啊，嗰个系大只佬嚟噶嘛，我记得蓝色头发噶嘛，个主 唔系佢主角唔系主角，系一个都系一个年青人啦，即系十零岁。咁跟住佢哋要去一间厨艺学院啦，咁里边佢有好多唔同嘅比拼啦。咁以动画嚟讲，佢画得好啦；以里边嘅送菜嚟讲咧，佢设计得妙啦。咁所以我都几即系提议大家睇嘅。 好好认真噶呢套嗰啲《 食戟之灵》啊嘛，好认真噶，好认真噶。 而 且仲系即系你当系欣赏一套。嘅卡通片咧，都系好好睇，娱乐性好强嘅。 但系嗰啲嘢系食得嘅， 食得食得，绝对食得， 即系坚系煮到嘅， 坚煮到。但系煮得系咪真系你食完之后，佢成话咩啲衣服爆开啊嘛？系咪食到啲衣服爆开咧？不论男女啊，咁啊真系另一样嘢。 我唔怪得咁好睇啊！ 但系我觉得嗰阵时都几令到啲小朋友着迷嘅咧，就系、是、激起咗佢哋个煮食之魂啊！即系细个咧，你会好期待入厨房，但系好似梁浩希咁讲啦，屋企人咧一定唔会俾你入嘅、我仲记得细个咧，直头有个栏添嘅，即系唔想你走入去。即系譬如阿婆切菜嘅时候咧，你唔好喺后面走嚟走去啦，咁样咁啊唔俾你掂嗰啲刀啊。不过而家我就见啲家长咧就冇我哋嗰阵时个年代咁紧张嘅。 梗系啦，因为连个家长都唔入厨房啊嘛， 叫外卖。 可能有啲刀咧系好啲嘅，即系冇咁容易切亲手啦。咁 都唔系啊，可能已经叫咗外佣姐姐入去整。 哦，又有咁样可能。 自己未必入去 添。但系我都身边有啲朋友咧，佢系教啲。小朋友好细个就即系整少少嘢食，等佢有所谓嘅自理能力，即系等佢接触下先，唔好到大个连煮个面都唔识咁样。但系嗰阵时细个睇呢啲卡通片咧，就即刻令到你好想试，好想整咯。 哦，系啊，嗰阵时跟住我即刻叫妈妈咧俾我报名参加嗰啲社区中心嗰啲 烹饪班啊， 就因为火口仔军部。 系啊系啊，嗰阵时系咁啱暑假又冇乜嘢做咁样，我妈话你想学咩？我我想学烹饪咁样，跟我妈话，好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发觉出事啦！一入到去咧，全班得我一个男仔嘅啫， 系咁样，火腿仔昆布都系男仔嚟 啦，都系咁样耷低头煮嘅啫。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因为都系年纪好细咧，都系冇得掂火啊，整埋嗰啲咩水晶包啊，即系猜下面粉啊，即系都系做嗰啲嘢咯。但系几有趣嘅。 咁最后你有冇成功到？即系而家你系咪煮得一手好餸噶？ 我煮得一手好嘅即食面。 讲开，如果你话喺火腿仔昆布里边煮过嘅嘢。而大家又想试下呢啲叫做咩地獄料理啊？咪另类嘅煮食方法咧？提一提大家先，阵间十点半钟喺二台面书专业有个我哋晨光第一线嘅 Facebook Live， 今日会试下整呢啲不同类型嘅地獄料理。白月號提供餐單嘅， 白月號跟住就賴落火腿仔昆布係個卡通片提供嘅咁樣。 即係火腿仔小白啦，今日係。 係啊， 我實踐一下琴日小白講嗰啲嘢。 到底係咪真係食到好好味啊？ 自拜，自拜，自拜，加多一杯龙野雪。 习感济挂。饥饿有剩，自菜拉面伴寿司青瓜，唔自笨唔自笨唔自笨，约细约细约细约细约细。 好多人讲嘢都会有懒音，就好似咁。 八哥是黑色，八甲是白色。 在啱啱呢段说话当中，到底阿星读过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就是从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去错境界，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未怕你说我太假，我最好就是学习到底计划。 所谓懒音，即是口部或者口腔肌肉懒惰而导致发出一个错误的音。头先的例子当中，阿星讲到 八哥是黑色，八甲是白色。 首先我们讲阿星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个黑字了。读这个字的时候，两边的嘴角应该向外扩张，将空气由喉咙位置向上颚送出。大家一起试一次，黑黑。第二个阿星读错的字就是个白字了。白甲的白字，很多人会将它和八字混淆，分别就在于头先的八字舌尖会掂到上颚牙齿的后面，而个白字呢，舌头就不会掂到任何牙齿的部分了。我们试一次，白白。总结来讲，阿星一共读错了三个字。这句说话正确的读音应该是八哥是黑色，白甲是白色。阿星你都讲多次， 八哥是黑色，白甲是白色。 记住了，今日开始讲嘢就唔好咁懒啦，做人都是一样啊。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你喺度咦我做咩啊？ 我谂住叫 DSE 嘅考生继续努力咯。 不过就嚟考完咯、啊。 咁我同佢哋讲，一次考试唔代表乜嘢嘅。 呢啲说话留翻放榜先讲啦。 咁讲乜嘢好呢？ 大家继续加油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继续为 DSE 考生加油！ 哇，望到终点啦，下个礼拜就考完啦，系咪啊？ 所以我哋都会有少少准备嘅，留意明天嘅晨光第一线啦。 哦，系啊，希望大家 帮大家去冲刺啊！ 冲刺，冲完刺之后咁点啊？ 洗手 系啦，醒目啊，崔杰彤真系，点解你咁冰雪聪明嘅？ 跟得你多咯， 系啊，梗系唔系啦，梗系跟中哥跟得多啦， 转数好快喎、 啊，系啊，全靠细个睇叻人想世纪啫，点啲啊，考试一百分啊咁样，但系有阵时咧，好似头先Barbie同埋阿星嗰个环节咁样，讲嘢就唔可以懒惰啦，咁啊调翻转头就系、是、咧，做嘢都唔可以懒，不过咧有阵时有啲警犬咧，你以为佢系懒咧，其实就实情。 並唔係咁。點解出現咗呢個情況呢？話說喺內地咧，雲南嗰度咧有一個城市，有隻咧雪橇狗，咁啊去巡邏嘅時候咧，咁啊警員喺旁邊咧就拉啊，喂狗狗行啦，巡邏啦，只狗狗死都唔行，咁點解咧？咁啊， 夠鐘放工咯， 發現咗啲嘢咯。 冇粮食咯，冇粮食咯，系啊，喂，俾啲狗粮先啦。 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啊嘛，冇嘢食。 嗱，钟哥啊，估系冇嘢食啦 ，Kitty 你 唔系我估系放工啊，够钟啊，够钟放工啊 ，It's time to sorry， 唔上 OT 今日 系啊。 我估佢发现到啲嘢，所以停留喺度。 系咪啊？ 我好相信呢啲工作犬咧，绝对即系喺工作嘅时候啊，唔会因为一己嘅私利而唔做嘢嘅。 即系会见到隔篱有另外一只狗仔想同佢玩，诶，我出去玩。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 咗拍拖，唔使拍拖啊， 靓女喎， 靓女喎，唔会嘅， 唔会嘅， 好 focus 系啦，我觉得佢哋好专业。 你讲得好啱，佢真系好专业，专业到点咧？佢原来系唔行 bit 嘅，佢本身系一只搞宣传嘅狗仔吓，啊、即系佢系警犬啦，警犬都有分唔同部门嘅，即 系 包括公共关系做 bit 咁样， 佢 负责搞。 所以你佢行 bit 我都觉得怪，点会有雪橇犬？真系好少见噶嘛，通常出嚟，譬如你话嗰啲缉毒犬啊，啲搜杀犬啊，都系另外一啲嘅狗种嚟噶嘛。 唔系，我喺澳洲见过啲相类似嘅狗种， 佢都系雪橇啊， 唔同嘅品种有唔同嘅功效噶嘛，嘅功能噶嘛。 系啊， 你喺极地缉毒。未要雪橇狗， 唔系咁啊，系即系 讲笑啫，讲笑啫，我都唔识啊，即系唔系话好熟狗嘅品种。 咁本身系属于咩部门啊？ 佢咪负责 PR 咯， 即系纯粹影相。 系啊，亲善大使嚟噶， 打个招呼咁样， 系打个招呼啊，影下啲宣传照片啊，咁样咯。 或者去下学校啊，咁嗰啲咯。 系啦，咁样咁即系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啲网民就话：，哇，你睇下连只狗仔都唔翻工啊，咁样。咁但系警方方面就讲返喂其实佢平时係搞宣传嘅佢亦都唔係巡逻只不过即係有少少演习或者即係由 A 地方要运送去 B 地方咁佢行过几步但原来行过几步都 唔肯 咁行。 咁平时训练佢啲乜嘢呢譬如话缉毒嘅就会可能叫佢去闻下边度有啲咩可疑物品啦或者如果係军火嘅都係闻下有啲咩物品啦或者追查嘅训练佢体能啦。咁即係公共关系嘅。平时训练佢做咩呢 至少唔咬人先 咯， 或者有一啲譬如大声啊，或者环境有一啲好大嘅变动，佢都可以保持冷静咯。 全面同埋佢做文职噶嘛， 又或者系咪要即系训练佢摆 pose 咧？ 系 啦，冇关 系。 行出嚟点样企位之型啲啊？ 情绪要稳定咯，识得笑咯， 啊、笑笑口咯， 笑笑口咯， 都睇到啲。爱护动物啊，叫你唔好弃养嗰啲狗咧，好似 P 个图咁样，只只笑口噬噬咧， 或者就 人咁样， 可能真系 P 个图。 人咁啊，有阵时你 狗都要， 我有阵时等车咧，即系睇到嗰啲叫做宣传咧，咪叫你 即系停一停咁样谂 嘅。 系 啊，爱护动物嗰啲咧，嗰啲狗只哇笑得 咁灿烂嘅， 同隔篱嗰个明星佢笑法一样， 同一个 Sophia P 嘅可能 系，会唔会都系咁样？你哋有冇留意呢一样？ 有啊， 系啊， 或者嗰只狗训练嘅时候咧，嗱，无论天气几热，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啊，无论几热，28度啦，而家。都唔可以伸條脷出嚟嘅， 系啊， 即系縮翻入去， 縮翻入去 坐嘅時候好啲， 系啦， 唔可以露到出嚟嘅， 系啊，因為 即刻拍埋啲 PR 相啊嘛，整整齊齊咁樣，幾有趣咯，我自己覺得。不過就即係又係奉勸大家啦，有啲狗仔喺度工作之中咧，就唔好撩佢哋玩啦，特別係即係嗰啲導盲犬啦。前排都睇咗個特輯，就係話即係今時今日都導盲犬嘅應用都應用得好好啦，喺香港。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可能有個主人。咁啊，帶住自己嘅導盲狗狗，跟住上咗去巴士嗰度，跟住大家都仲係咧撩佢玩啊，即係同佢喂俾隻手嚟啊，咁樣跟住又喺度。其实只狗都唔想理佢噶啦， 唔系同埋佢狗狗本身都好专业噶啦， 系啊， 但系佢唔理你又好似好冇礼貌咁样，系咪先？ 你谂下， 你打招呼正常都回应一句嘛， 系啊，即系咁喺你旁边扰扰攘攘啊，又话要签名， 又话喂佢食嘢， 好似钟哥咁样出去啊饮餐茶。哎，梁生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啊？啊，梁生可唔可以认真？ 而家冇噶啦，而家就叫声梁生。诶，咁早啊？因为叫咩食啊？都系嗰啲嘅。而家 仲好啦，好过食餐饭啫，冇话要影相嘅， 简单啲。 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七贤道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噶。七贤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咧，近住碧街对出。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北架山花园。西九龙嘅连翔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荔枝角公园，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连翔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过晒蝴蝶谷道，咁而家尖山隧道出九龙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啊，西九龙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荔枝角公园，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连翔道挤塞，龙尾排到过晒蝴蝶谷道噶啦，咁所以而家尖山隧道出九龙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红隧方向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咁由于受七贤道南嘅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就喺北角政府合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排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澳龙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郑直之中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回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在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噃。 是的，你不对、 对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对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像我般发，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9:09，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咧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啊。最新數據顯示咧，美國通脹升溫啊，美股咧繼續跌落去啊，道指跌681點啊，收報33,587點啊，創咗一月以來咧最大嘅單日跌幅啊。標普500指數咧跌89點，納斯達克指數咧跌357點啊，跌，有啲咩係升嘅咧？升嗰樣咧，可能係你唔想睇到啊，就係美國四月嘅 CPI 啊，升到咧多年嘅高點啊。聯儲局咧有關通脹率啊加快升高咧，只係咧暫時嘅情況嘅説法咧面臨考驗咁啊。交易員咧都覺得啊，2023年咧有機會提高咧呢個利率。咁所以咧，呢个预测咧同官员嘅说法咧，好似口径唔太吻合啦，令到咧美股方面咧，有爆破式嘅跌幅啊，报章系咁样讲。咁究竟香港港股方面跟唔跟跌咧？暂时睇 ADR 咧，都真系要跌落去嘅。科技股有冇机会成为重灾区咧？转个头咧，你就会知得更加多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上一集就揾咗咧时装设计师 Abby 去分享一下佢咧开呢个化妆学校嘅心路历程啦。因为咧过往咧我都有去睇到 Abby 嘅社交平台咧都会有自己嘅 showcase 嘅，譬如佢会 launch 一啲嘢啊，佢有丝巾嘅 collection， 我记得系嘛，有依家。大家興口罩啦，其實唔係興啊，焗住戴啊，你知道。咁又要做啲口罩，即係關於自己嘅 pattern 啦，咁係其實即係關於 fashion 嘅領域，可唔可以又講多少少？同埋點解會上一集講話都話將嗰個化妝學校我哋暫時停一停先，我想開展另一個 new page 係點解嘅？ 冇再做化妝學校嘅時候啦，咁我又再一次走咗去外國深造啦，咁樣咁今次就即係去 咗邊啊？今次啊？ 今次都係翻英國情有獨鍾咁樣，係啦，咁、 嗯、 就但係今次我就學咗嘅就係攝影啦，同埋一啲多比較。就是设计方面的方向啦，但我都仍然有做一啲电影的制作嘅，即系其实学到的嘢都是有用的咁样。咁跟住可能是即系我觉得是感染到的元素，我觉得点样可以独特啲、远啲咧咁样。咁所以就构思咗就系将我自己旅摄啦嘅影嘅相啦，咁摆落去我自己设计嘅品牌里面啦，咁样咁就做一啲嘅独特啲嘅 print 啦。因为成日谂点样可以唔会俾人抄到嘛。咁我就諗啊，唯有好似呢個 idea 先至會可以，即係冇人可能抄到你去做嘅作品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就出咗呢一個品牌咯。咁其實都係一個機緣巧合嚟嘅，因為喺未出自己個品牌之前咧，其實我係做緊一啲嘅其他嘅時裝品牌設計師嘅藝術總監嘅。咁都係做翻自己強項嘅嘢咯。咁但係因為我哋去咗巴黎時裝周啦，又去咗米蘭時裝周啦咁樣，咁身邊我開始有啲朋友就鼓勵我咯，就話啊，其實你都係時候噶啦，可以自己出 自己嚟啦， 係啦，咁所以就膽粗粗咁樣啦，咁就去嘗試去開始咯，係啦，咁就其實係困難嘅，坦白講出一個自己嘅品牌咁樣，同埋你當中裡面就同幫人做同自己做係兩樣嘢，因為你幫人哋做嘅時候，你係一個其中一個角色，咁變咗你嘅壓力冇咁大，但係你自己要去做一個品牌，其實同時間你除咗要諗個設計之外啦，你都要諗你嘅 finance 即係你可能製作你要需要成本啦，跟住你要揾地方去銷售啦。你又有諗宣傳啦，即如果你話可能係一個大集團，當然就冇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呢個講緊係即係獨立設計師嚟講咧，就會係比較困難少少咯。但係都係嗰股熱誠啦， 係 啦。 不過呢件事好型嘅，我覺得，即係尤其是你自己對某一個範疇你係好專嘅時候咧，你梗係希望有屬於自己嘅品牌啦，因為所有嘢都係你噶嘛。 究竟 Abby 你嘅往後落嚟嘅呢個時裝品牌再加藝術結連係點樣會發生咧？個亮點係點咧？或者有追求啲乜嘢領域上嘅突破咧？ 我就其實係影喺開初影嘅相咧，其實大部分啦都係以一個landscape， 即係叫做大自然為咁變咗。我嗰陣時創作概念就係希望我自己嘅品牌咧可以有環保概念嘅，即係啲人會睇到我啲設計，第一會一睇就知道係我嘅作品啦，第二就係會話哦，可能會 remind 到佢愛護大自然嗰個方向咁樣樣。咁所以變咗我就將所有嘅相咧，其實咧係印用呢個數碼印。印花即系印刷方式啦，比较系叫做即系环保少少啦，嗰、那个污染度比较低啲嘅，咁就印喺我嗰个布料上面。咁而我自己选嘅布料咧，其实咧部分嘅布料咧都系以一个叫做环保布料咯，即系比较系亦都喺个制作嘅过程里面，相对地亦都系污染最少嘅咁样。咁就整体出现就系话你买我嘅 product， 除咗系中意我嘅嘢之外，亦都系 支持环保， 系啦，帮到帮到环保嘅、 哦、女士们啊，如果听到 Abby 一个咁嘅创作概念，会唔会特别加分 呢？ 又觉 得 几暖心。 因为同埋呢一个都系一个大趋势咯，即系近呢，我谂十年八年啦，好多人都讲即系一啲 fast fashion， 即系对于你成个地球嗰个污染系点样样。同埋有时咧，细个就真系会年纪细咧，即系贪啲衫平咧，就啊买多几件换下啦，换下款啦，着两次咪抌咯。一来你人大咗，你就会觉得即系对个大自然唔好啦。第二咧就系你会宁愿其实你。穿嚟穿去都是那些款的时候你是会揀一些不如我买质料好一点即是穿多几次既然即人大了你是会揀个 quality 多个 quantity 是 我觉得是啊 是是可能真的正中下怀也都刚刚创作者也都一语中的讲了他们都是想追求呢、啊、有些好的客户嘛 有要求的客户 是 啊挺好听的是不是营销的角度又好听消費者的角度又好聽，好啦，咁既然咁好聽，我哋宏觀啲講下啲未來嘢啦。咁 Abby 嚟緊會唔會喺過往嗰一兩年疫情沉澱過後，重新再出發啦？好多企業都係咁樣嘅，咁、有冇諗啲 new planning， 諗住啊嚟緊會做，可能係一啲同唔同品牌嘅聯繫，或者唔同嘅。環團的聯繫都可以你剛才都講了很多環保團體的一些要素、會不會是那些面向屬於你的品牌會想多做一點呢 其實希望啦也都很歡迎啦如果有朋友想找我合作的話絕對很開心去一起合作去創造一些不同的元素的 product 啦這樣自己其實嚟緊 plan 緊都會有一個 exhibition 啦即係會是在我自己品牌踏入第三年的周年紀念裏面啦，咁就希望搞一個相展加我自己嘅加盟啦，即係我自己嘅 product。咁但係今次嘅 model 咧，我就揀咗即係好多謝一班朋友，就係、是、一班係外國外籍嘅朋友，但係佢哋咧其實咧都比我哋好更加香港人啦，因為佢哋住喺香港都超過七年以上咁樣，好熱愛香港嘅。咁、就想帶出一個元素、就是，就係我就自己周圍飛，跟住影咗個好多嘅相，跟住就擺落去一啲嘅即係設計上面啦。而佢哋咧就係、是、喺外地周圍飛，但係選擇咗留喺我哋香港。即係扎根，咁就做一個 crossover 嘅創作展覽咯。 好有趣啊咁期待之中啦。不過今次今日咧搞 exhibition 咧都唔容易啊，你要揾場地啦，又唔好超過限聚啦，啲、invitation 咧又唔可以發得太多啦，太多人嚟有五百人嚟咧又麻煩啦，係啊，警察哥哥又過嚟睇下，喂，做咩有五百人嘅咁樣係嘛？即係好多唔同嘅考量啦。咁但係咧都希望咧 Abby Good Show 啊，亦都希望你嘅品牌咧繼續飛升國際好嘛。今個早上咧多謝曬 Abby 上嚟接受我哋訪問。Thank you.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开，不想哭，订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恩恩怨怨，岁岁红忙，融融下汤，风风花花，雨雨年年，雾雾朝朝。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荡于生死一 仍维持他的优雅。往年一切尽力需要意义吗？ 张俊桥啊，今天我不想做嘢，睇下以下呢样嘢你有冇兴趣做下？就系打电话上嚟87238啊，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 唔想做同要做咧， 系 两个概念嚟。 你要做你就唔想做，唔俾你做咧你就想做， 系可能系咁啊吓。187238等紧你打电话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如果你近排咧都有啲朋友想点唱俾佢听啊，想送个祝福啊，透过大电波咧，欢迎打个电话嚟187238，仲可以咧继续帮一啲 DSE 嘅考生咧打气冲刺啦。或者即系同身边人讲声咧啊，可能近排嗰啲结婚周年啊、纪念日啊，或者嗰啲生日啊， 放下闪啦，点首歌 好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夏天有冇兴趣饮下甜酒啊？甜酒之所以甜，系同酒体入面有几多糖分有关嘅。酿酒师会通过唔同嘅方法去控制糖分，从而酿出唔同甜度同埋唔同风格嘅甜酒。今日就讲下意大利西北部嘅地区采用咗 Moscato 嘅葡萄酿造嘅甜酒啊。呢一种甜酒有诱人嘅白花香味、水果嘅香气，亦都喺酒嘅世界范围入面好受欢迎。如果你都鍾意饮甜酒，你又有冇试过呢？夏天整返杯冰冻嘅甜酒 Moscato 可能系你心仪嘅选择。不过都系嗰句啦，返咗工先，等到放工先饮返两杯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拨通咗阿丽莎，丽莎喺咪度？ 系， 你好啊， 喺度。 系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点唱？ 晨光 Morning Call， 点陈百强。喝彩 得冇、哦、问题，咁你想点唱俾边个？ 点俾我个仔，佢生咗个女，七磅 哦， 顺产 系，即系你粒孙系咪啊？ 系我做妈妈。 哇，恭喜晒啊！ 多谢。 孙女叫咩名啊？ 叫子彤，彤彤。 哦，子彤系咪啊？彤彤我都祝佢咧就身体健康。 未到一个月， 系未到一个月。咁啊，有冇啲煲翻啲补品啊，俾阿家嫂佢哋啊？ 有。 咁你会唔会帮手啊？丽莎一齐凑啊，彤彤啊？ 啊，外母凑。 啊外母炒，咁你咧？你 外母煮饭， 外母煮饭嗱，咁啊，仲有啲 要抱住佢，要抱住佢先肯瞓，放低佢就喊，怕怕抱住先瞓。哇，仔你唔好抱惯黐细啊，放低佢瞓，由佢喊啦。喊下喊下瞓噶啦，佢话唔得啊，咁细个人仔抱住佢，等佢瞓咗。先放落床仔。 咁你以前咧有冇凑大自己仔仔，有冇啲经验同佢一齐分享翻啊？ 有。 我话饮奶咧，每一次过俾佢饮晒，会呕奶，饮、 哦、 奶又停下，咁、就唔呕奶噶啦。 嗯，咁啊，同埋要帮佢扫下风啦，系咪呢样嘢都好紧要啊？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啊，咁我哋播翻你想听嘅歌俾你听啦，好唔好啊，丽莎？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以真诚我祝福你会踏上那光明前路，愿将一腔热情给你，常为你鼓舞，愿将一腔热情给你，常为你鼓舞。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什么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很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点去人多的地方，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时间9:26，电话旁边有阿昌刘畅喺度嘅，早晨啦、 啊！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啦、啊！哦，早晨各位。 好，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先？ 嗯，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35，《医生与你》啊。 嗯。 咁啊，继续啦，逢星期四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儿科嘅环节嘅。咁啊，今晚嘅儿科咧就会讲下小朋友嘅体重问题啊。 哦。 即系好多家长咧都想佢嘅仔女咧快高长大啊嘛。 嗯。 咁但系有好多小朋友咧，即系又唔愿食嘢啦，又或者食极都唔肥。 嗯。 咁啊，好轻嘅。 我细个都系咁咯，唔知点解而家系咁食嘢。 好啦。 唔系，我唔系食极都唔肥。 哎呀，唱呢啲真系啊，自杀狂人啊，又话即系美人嘅杯子嘅 DNA 啊，咁样。 仲讲咗阿 Kitty 添。 唔系啊，我系讲紧你第一个 point 啊，即系唔食嘢啊。细个唔中意食嘢，譬如你我翻下昼班咧，屋企人会喂我食嗰啲中午饭先翻学噶嘛，细个，跟住佢话我含住啖饭咧，死都唔吞，系啦，死都唔吞。咁系啦，就跟住阿畅咁讲咯，即系屋企人就会好惊，会唔会营养不良啊，瘦骨仙咁样啊？ 系啊，咁你系咪咧？系咪真系好瘦咧？ 我真系好瘦啊，因为唔食嘢啊嘛，又唔饮牛奶，又唔中意食鸡蛋，但系而家全部调翻转咯， 系咩？ 系啊， 系咁而家反而要 keep fit 了啊？ 系啊，你而家系咪串我啊？ 而家要强身健体，系讲翻今日嘅， 因为阿畅本身都瘦底啊嘛， 阿畅都瘦嘅， 系啊， 系啦，咁啊讲翻啲小朋友啦吓，小朋友即系如果好瘦咧，啲家长又唔知道其实佢哋算唔算标准噶嘛？即系究竟瘦到几瘦先至叫做唔正常咧？嗰啲小朋友，咁、今晚咧就请嚟一啲儿科嘅专科医生啊，同大家分析一下，讲解一下咁嘅。 好，咁啊睇完呢个节目，接住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先。 好啊，讲下今晚日常8:30啦。日常8:30咧，今晚会带大家去北角啊，去北角区嗰度咧睇下啲历史建筑啊。即系最近可能大家喺网上都睇到好多朋友咧， 黄道戏院。 系啦，皇都戏院咁、即系除咗皇都戏院咧，其实北角都系好多历史建筑，真系好好睇嘅。咁、今晚咧，请嚟一位咧喺北角长大嘅建筑历史学者上嚟咧，同大家介绍一下，除咗皇都戏院之外，仲有啲乜嘢好有历史性又好好睇嘅建筑啦？譬如啦，透露少少啦，即系譬如明园西街或者系清华街嗰啲堂。佢啲唐樓等等咁啦， 哦，係喎，真係可以睇睇呢啲咧，即係建築物啊嚇、 啊。 好，接住又睇下咩好節目咧？ 嗱，咁我通常都係介紹節目噶嘛。嗱，今日上八點半咧又會介紹節目喎，即係我介紹一個節目，佢介紹一個節目。 我以為你負責做主持添，劉暢係啊。 揾翻機會，揾機會。 今晚日常八點半有譚琪琪同埋我身邊嘅劉暢啊。 有機會嘅，有機會嘅， 係嘛？加油啊！我一定睇你，我一定睇你啊！今晚睇你啊！ 如果真係唔揾我，真係唔知點算添。喂， 咁揾我哋 咯，揾我哋咯。 好啊，好啊，講翻節目嗱，今晚日常八點半咧，同大家介紹呢個手語隨想曲遊學篇啊，嗰幾位主持啊，即係呢個節目咧，其實係好特別嘅，即係佢揾三位健聽同埋三位聾人去做啲嘅主持，呢個係一個真人 show 嘅節目。咁今晚咧就請嚟咧其中一位健聽同埋其中一位咧弱聽嘅主持人咧，上嚟同大家講下咧，佢哋拍攝呢個真人 show 嘅時候有啲乜嘢趣事，又有啲乜嘢困難咁話。 手語狂想曲咧都係一個 collection 嚟㗎啦，都玩咗十年㗎啦，我記得。 但係有真人 show 啊嘛，有新嘢啊， 好 唔該曬， 唔該曬， 唔該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涉及不当行为指控正系休假，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正调查。本身是律师的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谢伟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他理解，光顾无牌按摩院并非违法，但是公务人员应该小心，不应有坏榜样。他强调事件仍然调查，目前不应过分揣测解读。委员会主席陈克勤在同一节目表示，今次事件影响警队声誉，目前最重要是厘清事件，若果有人涉及违规或违法是不能姑息。他说事件备受关注，不可能有偏私情况，亦相信不会影响国安处的工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分別在廣東、上海、天津等地。另外，內地新增1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當中一人當日轉為確診，並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至今一共有98,008人染病，現有確診病例有291宗。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批评中国迫害宗教少数群体，更形容新疆地区实际上已经被中国政府变成露天监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推动2019-2024年的宗教中国化运动，令所有宗教教义和实践和中共教义一致，包括要求所有宗教的神职人员参加政治灌输会议，监督宗教服务，预先批准报道和变更宗教文本。报告引述传媒指出，去年1月至7月有中国官员以新型肺炎疫情为由要求关闭宗教场所，并加强监视和逮捕宗教相关人士，限制宗教活动。報告又指中國當局持續騷擾和恐嚇宗教領袖，勸阻他們與美國官員接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的衝突未見平息，以色列軍方表示在衝突以來首次在北部收到火箭炮威脅和警告。哈馬斯過去三日在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方向發射大約1500枚的火箭炮，主要集中南部和中部城市，造成7名以色列人死亡，百多人受傷。在星期四早上，位於以色列中部的特拉維夫和北部的耶斯列谷都響起火箭炮威脅的警報。以色列軍方繼續空襲加沙地帶還擊，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說襲擊至今67人死亡，近400人受傷。

原本阳光灿烂的天空，一秒钟都不用变成骤雨中的阳光。本来带点宁静的风声，顿时变得大雨打落车顶的砰砰声。想起另一个广告，打波先来落雨。但是我们有翻咁上下年纪，遇到这些事情不会怨天尤人住的，梗是抬头望天先啦。不是望天打卦，而是看下究竟是整个天黑晒，还是只是过云雨呢？望上去看到的仍然是阳光灿烂的天空，只是有两嚿好大的乌云在头顶飘过，即是说当两嚿乌云飘走之后，太阳好快又会出来了。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不够十分钟，阳光又来，工作继续，生活如常。最近的生活可能会有些变动， 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呢？你知最近昨天听过，不用再听多次的，听日俾个新啲嘅你听下。 啊！我大半夜闷到要玩矿山，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愿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中、东涌、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退休宅男。伴你全日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瞓，全力發奮，守夜穩穩那位接近，全夜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瞓，夠好玩便會瞓。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你咪揸紧 GTA 啊？机师，喂你降落甩你嘅位。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日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瞓， 開始覺得自己老啊！點解咧？因為講啲嘢重複又重複啊，所以搞到大家都啲以為，誒你咪講咗咯，我係以為未講啊。 唔係，我都有責任嘅，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係咁所以唔好意思，又重複咗琴日講過嘅嘢。 係 咁啊，所以咧。原本今日想讲嘅嘢， 因为重要嘅嘢要讲三次，你听我会唔会讲多次啊？ 唔好意思，咁就今日咧就讲咗啲琴日已经讲过嘅嘢啊。咁听日再讲翻啲今日应该要 讲嘅嘢， 想讲嘅嘢，听日再讲俾你听。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系咁啊！吹神厨房咧就真系整咗出嚟啦， 系 不过冇带翻嚟俾你食， 系乜嘢？ 因为朝头早咧唔好有店有酒精嘅嘢，系、 哦、 啊，我惊你乱性啊！ 点会啊？ 系啊， 我近排都唔饮酒啊， 哈哈哈！ 打咗疫苗啊嘛， 系、哦、啊， 戒酒啊，系啊， 哦、 啊，系咪好叻咧？ 好叻啊，好乖啊，直情系榜样啊！ 我估我需要啲鼓励啊，先可以挨过呢十日啊。OK， 咁啊，今日有咩好嘢食啊？ 其实好简单，就系整呢个花雕溏心蛋。 我、哦、花雕溏心蛋， 系啊，我 冇听过你话整啊。 好、啊，我整咗啦，因为佢都要腌一日嘅。 明明你琴晚黑话试另一样嘢，琴日做吹神厨房嘅时候，我今晚就试呢一样。 呢个系前日整嘅，因为佢要腌一晚啊，咁、哦、所以寻日咧就可以食翻呢一个嘅成果啦。 哦，妈咪话唔好食隔夜蛋，男人 系咩？ 一隻半隻冇所謂嘅，你去拉麵嗰啲可能啲嗰啲溏心蛋都係嘅係嘛？ 隔夜蛋？ 唔知啊， 少啲食拉麵咯咁，或者走蛋 咯。不過呢個咧，我覺得係幾好嘅一個前菜嚟嘅。咁但係就要花少少時間，但係你一次過又可以整好多隻。 正唔正？正唔正？ 正啊！咪有淡淡嘅酒香，咁同埋咧嗰個汁裡面其實好簡單，就係花雕酒啦，少少水啦，跟住嗰個冰糖啦，同埋落幾粒華梅咁樣煮咗個汁。 话梅啊，都 话梅佢有嗰个酸酸甜甜嘅味咧，其实好系几特别嘅。 我以为斋落即系可能 斋落酒就好寡咯。 酒加少少味淋，跟住加少少糖或者盐啦，或者再落少少调味嗰个颜色系生抽定系老抽啊？老抽或者少少日本豉油。 唔使唔使你話如果日式嗰啲咧，就可能會即係醬油即蛋，就係用嗰啲醬油啦。咁但係呢個花雕咧，佢純粹想攞佢嗰個酒嘅味咧、哦。其實我醃咗一日，佢都有少少深色，因為花雕酒本身都啡啡地。 咁、 你 唔醃清酒蛋？ 咦，我冇試過喎、 試下咯。 清酒會唔會唔夠勁㗎嗰陣味？ 唔夠勁， 唔夠濃㗎。 唔夠濃係嘛？咁你可以將唔同嘅酒試下愛嚟撒蛋。系啊，跟住再俾红 梅酒、梅酒蛋咁样系嘛，都可以试下。不过咧，最紧要咧就系 keep 到嗰个溏心嘅效果。咁好多人都话嗰个时间拿捏系点样咧？咁我自己嘅心得咧就系我今次都好成功啦。咁佢就系即系切开咗咧，依然系即系留心咁样嘅。咁我个时间就系水滚之后放蛋，咁就滚佢五分钟即刻熄，然之后咧就放落去一盆冰水嗰度等佢降温啊。如果唔系咧，你嗰个热咧佢慢慢自己都会煨熟啊， 系、 啦，所以你一捞起咗咧，都要揾个冰水即刻浸住佢，咁、就做到呢个溏心嘅效果。不过提提大家啦，就系、大家个火又唔同啦，同埋你用唔同嘅蛋咧，其实佢个壳咧有啲厚啲，有啲薄啲啊， 咁啱喎， 系啊，都要你都要拿捏，可能真系试一两次睇下嗰个时间啊，到底系点样咯。咁、大概就系水滚之后五分煮五分钟就即刻捞起， 好试试佢先。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香港的抗疫我觉得其实都做得挺好啊，是不是？反观呢，即是日本的抗疫好像麻麻地，即系搞到个奥运又唔知点啦，系咪先？即系好多即系不明朗嘅因素。咁但系咧，我哋都成日都话，哇！如果可以去旅行，又或者去日本玩咧，咁就好啦。咁样，我哋已经错过咗好多啦。例如错过咗啲咩咧？上年十月份嘅时候，红叶啦，香港人去唔到睇啦。跟住仲有咧就系、啱啱过咗嘅樱花，咁啊，而家都仲有少少嘅樱花。咁、但系我哋都又睇唔到咯，咁样。咁但係呢发现咗有啲嘅方法呢都可以令到大家简简单单可以到一到日本嘅。眼睛去旅行。係啦。方法非常之简单。 就睇日本风情画啦係咪 煲日劇啦嚟緊嗰位嗰啲咩月九劇啊咩劇啊咁样。 係呀、喂其实呢日本有好多唔同嘅日文叫做 Live Camera。咁 Live Camera 即係 Live 嘅 Camera 啦。咁佢呢就会好多唔同嘅公园啦。好多嘅城市，甚至乎咧係一啲嘅叫水族館、動物園咧，佢哋全部咧都係會有呢一類型嘅 live camera 嘅。好啦，咁呢啲嘅攝影機咧都得意嘅，因為佢哋咧喺呢一個嘅攝影機上面咧就影住做好多唔同嘅 campaign 嘅。例如你櫻花季節嘅時候咧，而家都仲有嘅。 係啊，我啱啱都開咗啊，小白講，我即刻上去睇呢個咧上野公園嘅直播啦。係啦，有 1.3K 人同我一齊睇緊咯。但是我要撳走呢、這個外賣平台嘅廣告，好煩。你哋有冇用冇廣告體驗嘅 YouTube 㗎？ 冇啊，因為要俾錢㗎嘛。 係啊，我都唔想俾佢賺錢。 我都選擇咗俾錢啊。 你選擇咗俾錢啊？ 係啊。 唔係，我選擇冇俾錢。 係，我都選擇咗冇俾錢啊。但係咧，好正啊！好似咧睇到呢個畫面咧，係 啊， 好似去咗。本咁樣，我係喎， 因為咧，我亦都睇緊呢個咧，係叫做咩啊？五菱閣公園啊，五菱閣公園咧就係喺邊度咧？就係、日本嘅北海道，北海道係啦。咁啊，函館公園都有嘅。咁佢有一個好靚嘅 live 咧，咁佢點做嘅咧？就係、喺上邊就影住呢一個嘅叫做花嗰啲嘅花海啦。跟住咧，你個 cam 咧。你撳入去嘅時候咧，佢仲可以喐嘅，即係你可以控制嗰個嘅叫 cam 咧，係左定係右， 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呢、啊、原来这个、原本开樱花的地方呢现在都还是、草绿色的，因为呢它的樱花已经开始谢了。不过呢有一个嘅镜头嘅功能上下咗，你揿下揿下嘅时候咧，佢可以喐嘅。 哦， 跟住揿到最左嘅时候，你会见到有棵樱花咧仲开紧。 我、其实几正喎，呢啲可以放喺屋企嗰个大电视嗰度咧，你望住嗰个日本嘅景咧、真系好似置身日本咁。 系啊系啊，咁、 如果你去尽啲，你可以摆个 projector 添，即系成间屋都系日本。 系啦、啊，嗱、啊，佢仲有啲咩咧？嗱，例如就系动物园同埋水族馆、哦，因为咧之前我同我屋企人咧就去咗好多日本嘅唔同动物园、水族馆啊。咁我嗰阵时咧已经见到噶啦，佢哋开始咧嗰阵时其实未有疫情嘅，但系佢哋都好努力咧就做紧一啲新嘅 campaign， 就系、是、用。呢一啲叫做視像咧，去到俾嗰啲初頭就諗住俾啲人咧，就純粹睇下只譬如水獺，睇下只北極熊，睇下啲企鵝出嚟行下路啊，咁樣就諗住得意下嘅啫。不過而家咧，竟然間咧係變咗呢一個動物園啊，同嗰啲或者水族館咧，同嗰啲日本人咧有一個好好連結嘅一個橋梁。 嗯、 因為佢哋一路做直播嘅時候咧，哇、你發覺咧好多人喺度傾緊偈嘅，係啦，咁一路傾偈嘅時候，一路講下只企鵝做咩啊？佢就將平時咧大家要去到動物園先至睇到嗰啲情況咧，佢就透過呢一個視像咧就做出嚟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咧而家就可以揾好多呢一類型，譬如我諗唔單止淨係日本，我諗加拿大啊、英國嗰啲地方都會有嘅，即係可以揾一啲動物園，佢哋可有好多唔同嘅 live 嘅，咁大家就可以睇翻，譬如睇下動物啊，又或者好似我頭先咁咧，喺某一啲公園你揾嗰啲 live。camera， 咁你就可以睇到啊！呢个公园开樱花开成点啊？又或者睇下嗰啲十字路口都几好睇嘅。 但其实咁样睇睇下，你会唔会更加想去咧？ 想去，咁就想去噶啦。 即系有啲就话望梅止渴，但 系 有啲越望咧就越想去。 就譬如嗰啲影住动物园啲动物嘅 live 咧，我成日想问啊，究竟有冇征询过嗰啲动物嘅意愿咧？ 冇噶， 可能佢唔想俾你睇佢 live。 系啊， 其实低温佢已经唔想喺个动物园嗰度噶啦。 又系， 喂，同埋如果你系24小时嘅话咧，其实真系一啲私人空间都冇咯。人哋夜晚黑即系可能有啲嘢想做噶嘛，跟住你又即系阻住晒，譬如人哋瞓觉都瞓得唔好啦，搵个 cam 影住你。 系噶。咁但係動物啊嘛，咁我哋欣賞咗佢先啦，唔好諗咁多住。 好啦， 咁如果你話日本嗰啲叫做十字路口，咁有啲十字路口好出名嘅，例如涉谷嗰、那個， 涉谷嗰個啦， 涉谷嗰、那個係啦，嗰、那個非常之出名嘅十字路口啦。而家咧，因為去到出現嘅情況就係因為抗疫啊，咁夜晚8点啦，咁即係大概香港成日7点，其實佢哋係熄燈嘅。咁大家又可以即係。开呢一个 live camera 咧，见证一下。其实你好容易揾嘅啫，你通常打涉谷 live camera， 你就揾到嗰、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cam 个连结。你一揿入去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连结咧，就大家可以继续咧揾到出嚟睇嘅。咁、我觉得喂都几得意，暂时去唔到旅行咧，原来呢个世界上已经发展到系可以咧利用佢哋嗰啲 live 实时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因为我仔仔好中意睇，吓、即系特别系啊，特别动物园嗰啲，因为我哋之前有去过嘛。咁同攞翻啲相同佢，但系你之前睇过呢只企鹅嘅，或者你之前咧就望过呢一只嘅水獺嘅，咁佢而家做紧咩咧？想唔想知啊？跟住佢就想知，跟住我就即刻开个 cam 出嚟睇咧。哦，佢真系可以睇咧，一只动物睇成5分几6分钟，跟住就同你讲啊，再换第二只要。 咁你有冇带你个仔睇医生啊？ 佢只不过系中意动物啫。 使乜验下眼啊？同埋成日望住个 mon。 本身中意动物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个咧，仲有啲景点你都可以睇嘅，例如系中意大阪城嘅朋友啦，咁你可以睇大阪城嗰个 live 啦。咁同埋咧，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北海道嘅街道啊，有啲村落啊，你可以望下，即系其实有少少瞬间看地球 feel 嘅。不过咧，佢咧有好多嘅镜头，其实 set 得都几靓，咁令到你望落去嘅时候咧，有一种临场感，我觉得都几多。 嗱，小白头先咁样讲咧，我即刻上网睇翻， 捞唔捞到你头先捞 到？系啊，捞到啊，就系睇到你个 website 啦。我去咗睇上野公园，我去咗上野公园嘅原先，我想讲，我去咗睇上野公园， 就系嗰个 live 啊，系啦，嗰个 live 啦。哦，我见到其实日本啲民众都几乖，戴晒口罩。但点解都系咁样噶啦？我就有少少拗头，因为我成日以为，喂，咁即系我哋冇得飞去日本，你唔知当地嘅情况啊、可能人哋好唔守规矩咧，系咪先？即系周围掠嚟掠去咧，将啲口水咁样。 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影相嘅时候，咪戴住口罩咯。一离开咗个镜头咧，即刻除咁 样。系咪啊？可能真系咁样，因为我哋 睇唔到 睇嗰个街道图咧，其实个个都好守规矩啊，戴晒口罩又注重社交距离啊，又成咁样咯。 即系真系唔啱嘅，即系我真系好义正言辞。大家讲一声，喺呢段期间，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大家真系戴口罩。 系啊， 唔好谂住你自己有任何嘅自己原因，就除咗个口罩。 啊、 Sorry， 不接受。 是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返呢啲个人社交距离啊，同埋注重返戴口罩啦，同埋日本嘅疫情返啲退却。 因为嗰个口罩而家唔係淨係俾你自己啊，係俾隔离嘅人多一份安心啊。如果你真係爱你身边嘅人，戴返个口罩。 係啊，咁所以呢，如果戴住口罩安心啦，然后我哋就坐喺个屋企嗰度，咁就搵一啲得意嘅 cam， 好似剛才有一个喺五菱公园嗰个呢，即係北海道、那个 cam 可以喐嘅、即係你一撳呢佢啊真系会喐噶，系啦，咁我觉得睇嘅嘢又多咗咧，咁都几得意，咁可以睇下实时到底日本系点啊，有冇落雨啊，有冇落雪啊，富士山嗰啲风景又点啊？而家富士山仲系戴住顶帽噶嘛，富士山戴帽即系富士山仲系有雪啦。 不过其实咧，我古时啲动物园嗰啲动物会匿埋，因为我屋企咧我都有装个 cam 嚟睇小狗噶嘛，佢、几日之后咧，佢知道有嘢望住佢咧。尤其是你诶揿入去睇嘅时候咧，佢会匿埋咗喺房，特登走开，佢特登避开 嘅。唔整间房，唔整个窿俾佢咯。 咩啊？ 唔整间房， 即系等佢冇得走。 等佢冇得走，一定要睇佢。 即系好绝啊！晨光第一次做完啦，听日再见啦。 崔杰彤，点解讲得咁快呢？ 我好赶啊！ 乜嘢事咁急啊？ 阿欧、林慧、白元浩等紧我啊！ 有乜嘢要做呢？ 阵间十点半，晨光第一线会有 Facebook Live， 边度有得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有得睇啊！阵间见。